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早上，咁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直播室入面咧，先有白拳号小白啦，陪住大家星期五嘅早上咧，都已经见面啦。今日咧就嚟到2023年嘅4月21号，咁农历方面咧就系3月初二嘅，咁今天咧就系 DSE 考生嘅一个重要嘅日子啦。咁希望大家千祈就唔好俾凌晨时段嘅一啲嘅天气影响咗自己嘅心情啊。咁啊，系嘅，交通上面咧，咁啊，晨光第一线都会帮大家睇住嘅。咁啊，最紧要咧就保持住平常心，学咗几多咧，就将佢放晒喺个试卷上边。咁希望大家今天咧顺顺利利，加油啊！ 晨光每日一格。 有阵时咧，有好多嘅事情都有机会影响到我哋今日嘅心情嘅。除咗天气之外咧，即系当你嘅智慧高啲啊，或者心情 EQ 高啲咧，就唔应该唔会俾天气影响到嘅。咁但系有阵时一个人咧，都系好受到其他人嘅影响嘅。啊，当大家又受到，譬如啊，原来你去到市场，其他嘅同学仔就好踌躇啊，觉得今日好郁闷啊，咁样好紧张啊，都容易咧受到呢个气氛咧去到感染嘅。咁所以咧，一个人咧佢嗰个意志力咧要相当之坚定，唔好咧咁容易俾身边嘅朋友咧去到容易咧就控制到自己嗰个负面嘅情绪。咁啊，成日咧喺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入边啊，咁啊 Circle 咧都会同我哋讲好多可以得到正能量嘅方法啦。咁啊，大家不妨咧可以又谂下自己有啲乜嘢嘅计仔啊。去听下歌啊，听心机啊，定还是咧系反而系临考试进入市场之前，用一啲嘅阅读嘅方式啊，舒缓一下自己嘅神经，又或者搭车嘅时间啊，你选择唔系跑书嘅，唔系进呢个最后嘅冲刺嘅，因为都觉得都读咗啦，最后嗰啲咧都系冇乜用嘅啊，可以睇下自己想睇嘅动画又好咁样。咁你有你自己嘅方法嘅，总之咧保持住一个轻松嘅心情入市场咧，咁应该会系令到大家咧表现得最好嘅。咁朝头早，咁啊记住放轻自己嘅心情，做好自己平时嘅准备啦。 合乎别人幸福的说明，未来越来越安定，置业结婚，节日同庆。自己已经欠热情，但求心中熟悉的过程，拒绝接受太多即兴，从前所经，怕没有被回应，当发梦已经难于适应。而伟大旅程，那句无凭无证，趁我梦还未老成，年岁够轻。不要为谁放弃了你的荒诞，别要太介意会想逐眼，你纵使心的路太难。留在舒适小堡里，未能推翻，请信任还有勇气，更加放胆。公式已老结了几多时间，说青春只可以用来感叹，别要信这些话标准。 一首作品来自卫兰的生涯规划，希望各位 DSE 考生加油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六分啦，咁啊望望出边嘅天气先啊，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咁啊各位考生咧，咁啊记住准备啲雨具啦。嗱，雨势有时颇大嘅，啊不如攞埋雨褛啦吓。好啦，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啊，周末至到下周初咧，咁啊骤雨逐渐减少啦。咁啊，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其实我都几建议大家咧，即系唔好就咁着住平时嗰啲波鞋啦。咁啊，水鞋又好，或者即系直啲讲啊，踢拖我都觉得冇所谓。不过踢拖你就准备定一对鞋咧，就孭喺个背囊嗰度。咁啊，市场之前你就换咗佢啦。咁啊，唔使湿。入到市场咧，只脚湿咧，唔知点解特别寒嘅个人。咁啊，惊影响状态啫。咁啊，希望大家用最好嘅状态咧去到应考啦吓。咁啊，朝早嘅时间咧，咁啊揭揭报纸咯。咁除咗DSE 考生我哋要关注之外呢，咁新冠嘅疫情呢，咁睇到都有唔少报章就话到有回升嘅迹象喎。咁更加呢见到有港大嘅专家呢就表示啦，咁根据返大学嘅最新推算，香港过去一个星期呢嘅时点患病率就係大概 1%。咁推算呢一下嘅时候啊，咁每一日新感染人数呢，其实呢根据返佢引述呢就话去到15,000人㗎喎。咁高咁佢哋就话到啦，虽然呢就认为根据过往嘅经验预计不会为本港嘅公共医疗体系造成巨大嘅负担，咁但呢就担心呢流感高峰期啊，咁同埋呢一个呢就新冠同时呢一嚟夹击嘅时候呢，咁会对呢一个嘅公共医疗体系呢有一定嘅影响嘅。咁健康个个都系想嘅，咁如果知道呢最近呢一个嘅好似新冠嘅情况啊，流感嘅情况呢有少少佢哋加强喎，咁我哋自己就要做好自己啲公共卫生啦。例如勤洗手，或者係我见到其实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呢都有唔少人呢係戴返口罩嘅。咁其实係好事嚟㗎喎。咁见到啲数字一上升，咁自己去戴返口罩，做足呢个准备功夫。咁当然啦， DSE 考生亦都呢就係戴搵口罩啊，甚至乎呢就係准备定啲酒精搓洗。不过市场都应该有㗎啦呢啲。咁自己亦都食下早餐，精精神神。咁希望大家呢好好地迎接今天嘅一天啦。 FaceTime 上映快又有气氛，日子很负担。 抛心我带你散心中秋节元宵佳节谁点灯要是不怕独欠体温何来遗憾若每样都有独欠体温何来残忍差天共地都可同行遇上地我带住你看戏睡觉痛心 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嗱，头先咧揾嚟呢一首嘅歌曲咧就嚟自 Special 嘅 Her 吓，咁啊出边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92%嘅早上嚟嘅，咁啊今日咧都同大家讲下咧喺 Happy Friday， 咁啊虽然咧就有好多考生啊真系未必咁 happy 啦，因为咧心情都几紧张，咁但系仲有好多嘅听众噶嘛，咁啊都可以咧就趁住星期五嘅时间咧就好好地咧咁啊享受一下呢一个嘅时光嘅，咁啊到底有啲咩地方可以俾大家去咧？啊，咁啊都有噶，咁啊虽然咧星期六日嘅时候啦，咁啊喺天气方面咧就未必系咁理想，咁啊但系咧大家都不妨咧可以去睇一睇啦，因为咧星光大道举办咗一个咧就叫做星光星影梦霹雳梦舞巡游咁样，好啦，咁啊将会咧就令到大家咧就可以睇翻香港一啲已故巨星嘅故事嘅，咁当中包括咧，啊，既然去得星光大道，一睇就知道咧，都会喺李小龙铜像嗰度噶啦，咁亦都会用咧就呢一类型嘅舞蹈啦，去表扬翻李小龙啦、梅艳芳、张国荣同埋陈百强嘅故事嘅，咁亦都同一时间会有巨星嘅展览，咁欢迎咧就外面嘅朋友咧。可以去嗰度参观一下嘅。咁呢个星光大道嘅展览啦，咁将会由4月23号咁开始举行㗎啦。将会以全新嘅编曲同埋舞蹈嘅方式呢演绎四位传奇嘅巨星。咁头先讲过边四位啦。咁亦都讲述呢佢哋点样由平凡人呢摇身一变成为超级巨星嘅不凡故事嘅。咁所以如果你系粉丝嘅话啦，咁更加呢就要跟上啦。咁呢个巡游活动呢就将会喺4月23号下午2点钟，咁喺星光大道都系李小龙铜像旁边呢就做呢一个嘅起点嘅。咁途经呢梅艳芳铜像啦、金像奖女神铜像就作为终点。咁星光大道亦都特别邀请咗呢就系一啲著名嘅音乐人啦，去到帮手呢就系将呢啲嘅强劲嘅音乐元素重新又再 remix， 咁变成一个更加厉害嘅街舞、霹雳舞等等嘅。咁所以呢都几值得大家去欣赏一下，即係有一种新旧交替嘅感觉㗎吓。咁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去望一望啦。咁另外如果你话喂嗰、那个星光梦星光星影梦啊嘅展览活动详情又系点呢，咁其实呢个展览即係唔系单纯系个霹雳舞啊。霹雳舞呢就喺星期日啦。咁但如果你话嗰个展览呢就喺4月23号，咁就唔系淨係得一日嘅。就至到咧就5月7号，咁所以咧都有啲时间可以俾各位朋友咧就去嗰度咧就观光一下、揣摩一下嘅。 好啦，咁如果你话喂，除咗星光大道呢个之外咧，咁啊另外亦都有一啲嘅活动咧，好快脆咧都会去到举行噶啦。咁啊今次呢一个嘅活动咧，咁啊亦都系同一啲叫做经典嘅人物咧系非常之有关嘅。咁啊举例啦，就好似系一啲已故嘅歌手们朋友啊，咁佢哋都会咧参加好多唔同嘅活动嘅。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咧有机会可以望一望啦吓。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啦，咁啊都望埋个天气啦，23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92%，咁啊见到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咁啊头先翻嚟嘅时间咧，我自己个感觉咧就比较上好似系细雨啦，可能我自己接触嗰个区咧就比较上细雨啦。咁但系如果你系考生嘅或者出门口嘅朋友咧，都要留意住噶咯。咁啊雷暴警告咧暂时有效时间咧就会去到早上嘅8:30钟嘅，咁呢啲湿湿立立嘅天气咧，都会继续影响住我哋。咁啊，最紧要咧，都系呢句啦，唔好俾天气影响到我哋今日嘅心情啊。因为今日咧，整体性嚟讲咧，个降雨率咧都系非常之高嘅。咁如果你话唔中意落雨嘅，咁啊，不如试下用第二个角度去到欣赏一下咧呢啲雨季带俾大家嘅一啲好处咯。6:29呢首嘅作品啊，嚟自 Jason 陈柏宇嘅《一人傍晚艺术馆》，听听6:30新闻简报，进入翻嚟嘅就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6:30，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 美国财长耶伦表示，美国寻求同中国建立建设性和公平的经济关系，但亦都会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耶伦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说时说，拜登政府对中国的经济优先事项包括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促进健康的竞争，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就气候变化、债务减免和宏观经济稳定等全球问题开展合作。耶伦又承认美中关系明显处于一个紧张的时刻，但他仍然希望在适当的时候访问北京，与新上任的中方官员会面，以负责任地协助管理两国关系。耶伦又说，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和最有活力的经济体，在从财富到技术创新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又指出，只要遵守全球规则，不断发展的中国符合两国的利益。北韓外相崔善基發表聲明，表示北韓的核武器國家地位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美國和西方無權就此作出異議。他又批評七國集團外長日前要求北韓無核化的聲明是對北韓內政的非法干涉，強調北韓作為全球核大國的地位是最終和不可逆轉。崔善基又說，北韓將繼續採取必要行動，直至消除美國的軍事威脅。美国总统拜登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白宫表示两国元首讨论了马克龙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重申了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两人又重申面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两国会坚定支持乌克兰。法国总统府表示，马克龙和拜登都认同继续就乌克兰问题和中国接触的重要性，两人亦都表示会确保国际法在印太地区得到维护。拜登之前亦都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电话，讨论冯德莱恩日前的北京之行，同埋佢哋对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人权同埋公平贸易做法的共同承诺。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冲突持续，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连日的冲突已经造成至少330人死亡，近3200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冲突双方在开斋节期间至少停火三日，让被困的平民逃离战火、就医、获取食物和其他关键物资。他又希望衝突雙方停止敵對行動之後進行認真對話，以實現對任命文職政府的平穩過渡。武裝部隊總司令布爾漢和快速支援部隊領導人達加洛對停火的態度正面，但就拒絕談判。由於局勢未有緩和跡象，日本、美國、荷蘭等國開始為撤橋做準備。天氣方面，本港地区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8点半。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6.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邵嘉嘉医生，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联系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你好，我是郑文雅。其实呢，我好细个呢已经参加过一次香港电台同埋少年警讯嘅一个天才比赛。我喺呢度呢恭祝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青沙管制区率先喺5月7日早上5点实施易通行。即刻申请车辆贴、开户口和连结付款方式啦！易通行网站或者手机 App 可以睇到详情。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六点三十六分嘅早上啦吓，今日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都要提提各位听众啦吓。咁啊，天文台咧喺早上嘅六点半嘅时候已经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咁啊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噶啦。咁啊，希望咧就令到班 DSE 考生就觉得啊，而家都净系雷暴警告。咁我平时做咁多好嘢，即系冇问题啦，可以照常出街啦，咁样啊，讲笑啫。咁啊，最紧唔好影响到大家嘅心情。好啦，电话旁边咧有啊钟哥喺度嘅，早晨，钟哥。 早晨，小白。 早晨啊，天气开始好转啦，人嘅心情咧亦都系快快乐乐啦。 正话你讲嗰啲咧唔会发生嘅。 啊，点解啊？ 嗰啲考生点会谂咁多嘢啊？ 系嘅咩？ 考试就考试，佢哋最紧张就系考试，唔会谂话，哎呀，会唔会我哋做得好事多，所以停雨咧？会嘅，即系等完调翻转头，就算落雨，佢哋都唔会觉得自己曾经做过坏事噶嘛。 咁系，不过我系即系我都做过考生啦。咁但系考试嘅时候就觉得啊，如果嗰日嘅心情好咧，个感觉就特别得心应手。跟住入到去市场咧，即系嗱，你考试之前咧，你好想揭嗰份试卷嘅，即系睇下你。最熟嗰啲喺唔喺度啦？咁你一入到市场啦，俾你揭嘅时候，你就即刻又揭啦。咁啊，揭嘅时候咧，就好似甩牌咁嘅心情。喂，我系呢个读过，喂，嗰个睇过，喂，呢个未见过嘅，咁啊都有呢啲咁嘅心情。十五十六，所以嗰个起步咧，我就觉得要起得好，咁就个人啊最紧要就喺状态啦。 不过最紧要系平常心，虽然好难做到嗱。如果你揭着啲题目系冇嘅，你又唔使紧张。因为系唔系都唔识答噶啦，唔识嘅啫嘛。如果揭着啲题目系有嘅，你又唔好兴奋、哦，因为你未必写得切噶、哦，除非你又系嗰啲咩传闻之中嘅魔打手啊嘛，不断加字咁样去做嘅啫。如果唔系咧，你又唔好咁兴奋、哦。咁因为时间有限，你写得切先得噶。你识系冇用啊嘛，所以咧最紧要系平常心。轻轻松松咁样去谂， 同埋我考试嘅时候咧，都会成日提住自己嘅啲字咧，唔好咁衰，因为有阵时撩起上嚟咧，睇写完自己都唔知写乜嗰啲人嚟嘅。咁但系系啦，咁我就要提呢啲啦。啊，原来有啲咧写字写得好靓嗰啲人咧，啲老师都会提佢嘅。呢、這个我同班同学嚟嘅，当年咁啊，因为佢啲字佢手字咧，仲即系用原子笔写，都写得相当之标致下。咁啊，佢即系精雕细琢。咁啊，佢写字因为写得太慢。咁所以老师就真係同佢讲，你啲字呢可以寫得衰少少花少少都得，因为你啲字太靓啦，咁但又好嘥时间去到挑黑咁样，你记住呢要寫晒啲重点出嚟，咁唔知即係嗰位同学后咪都考得都几好嘅。 同埋呢而家考试相对嚟讲呢较容易㗎啦，点解呢？即係较容易处理考试上嘅嘢。咁你話遲啲嘢真係唔敢講，點解咧？因為隨住科技發達咧，我成日覺得考試可以即係而家咁樣講好似好衰啊，考試可以出貓嘅機率係高好多，點解咧？ 係、哦， 譬如你而家所謂嘅出貓喺我哋認知裏邊，極其量未 將個答，即係將啲答案寫喺個衫袖度啦， 嗯， 擺喺台底啦。 而家唔會噶啦，係嘛？你估真係逃學威龍咁樣咩？ 逃學威龍嘅年代，係咯，極其量係咁噶啦。 扮狗叫啊咁樣。 咁又或者係啊，我整咗一個咩遙控器咁樣，跟住我問出邊啲人，出邊啲人知道個答案講翻俾我聽，咁然之後就寫啦。即係極其量未去到咁樣。 嗯。 但係隨住科技再發達啲，你而家見到嗰啲 ChatGPT。我话随时我可能我摆个耳仔度，跟住我只眼就系一个监测器，即系个眼镜可能一个监测器。我望一望，跟住 ChatGPT 已经帮我搞掂晒个答案。 系、哦， 讲嘢都唔使讲。 咦，迟啲会唔会有赌神嗰副隐形眼镜噶？ 系啊，即系仲系咩呢副咧？仲系讲紧东德西德个年代，呢副咧系东德嘅发明，你嗰副系西德嘅嘢，即系仲系嗰个年代咁啊，真系大件事啦。咁可能我直头出边唔使有人帮手啊，即系阿达哥啊嗰啲，唔使出边抛香蕉 A for Apple 啊，B for banana 唔使啦。佢直头望住，佢已经知道究竟个答案系咩，跟住就即刻写埋出嚟。 哦，佢只系需要做写嗰个动作落去就可能。 系啊，再唔系，其实迟啲你谂下，写都唔使写。而家仲有几多个人喺考完试之后啊，仲会写字噶？ 嗯，少啊，而家就打字啊， 打字噶啦嘛，即系用电脑噶啦。你问下，而家读紧书系得阿船仔读紧书咧？ 嗯， 船仔仲有冇写字啊？都冇啊。 你仲有冇写字噶，船仔？ 冇啊。 嗱冇啦嘛。 听鬼咁事出嚟吓死听众 啊！咁啊，船仔好乖，好勤力啊，佢六点钟已经翻嚟坐喺度，即系准备做其他嘢，即系节目里边嗰啲。咁其实佢咧，佢考完 DSE， 其实一读大学。仲寫咩字啫？唔使寫字噶啦、 嗯。 所以我成日而家諗緊咧，你由幼稚園、小學、中學學寫字就係為咗考 DSE。 嚇！ 咁考完 DSE 跟住點啊？唔使咯。大學個 paper 用咩噶？打字噶嘛。 係啊，係啊。 咁仲寫咩字咧？ 啊，會唔會遲啲個 syllabus 中學都已經係話打字啦？大家咁樣嗬？ 哦，咁就大 喎，真係。 咁 DSE 啲人知點算啦？嗱，而家 俾個 keyboard 你咯。 嗱，因為而家你仲學用要寫字，因為DSE 要啊嘛，咁你又惊写得慢，咁咪摸打手咯，训练自己摸打手。咁但系如果连 DSE 都唔使写字，咁、 嗯、 我哋仲学写字嚟做咩咧？ 嗯， 冇咯、啊， 系咧，都要嘅，即系正如而家嘅年代，有枪，咁但系啲人都会学功夫。我咁讲咋，即系科技发达咗，咁但系都仲要一啲旁身术噶嘛。咁你系啦，咁你写字系最基本嘅，你了解咗嗰、那个。字嘅字源嘅结构，咁你先至又可以打字咁样咯，系咪噶？ 系，唔使噶啦，咪又系嗰句咯。你而家讲，你已经可以打咗出嚟噶啦嘛。 嗯、 你唔使写嘅，而家手我都好少写添啊。 系啊， 我直头系讲嘅，即系话。 系啊。 今朝我想讲乜乜乜乜，我系讲佢已经打咗出嚟。 系啊，所以你话最紧要咧，即系迟啲就算即系可能 DSE 文凭试唔知会唔会已经改晒做有 keyboard 咧，记住装翻个语音系统啊。唔系，我都惊唔识打啊！啲人 咁，大家好嘈啊！喺度 系， 今日大话题咁样，大我喺度讲好嘈。 呢个都几好笑，谂起个画面都几好笑，可以拍戏呢啲剧情。 翻嚟继续讲。 OK，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咧？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时间咧就嚟到早上嘅六点嘅43分啦吓，咁啊同各位听众咧就再睇睇天气方面啦，咁啊等大家咧就安心啲可以出门口。好啦，咁啊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咁啊雨势咧有时颇大嘅，最高嘅气温咧去到大概26度，咁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啊，周末至到下周初咧，咁啊骤雨会逐渐减少噶啦。而家室外气温系23度，咁啊相对湿度咧就系92%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另外雷暴警告咧，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都系继续生效紧嘅。咁啊今日咧嘅落雨咧，咁啊都系会几频密噶吓。咁啊去到听日、明天开始咧，就开始咧雨势有时减弱噶啦。咁啊去到下个星期咧，都系密云比较上多嘅，咁啊雨水都少噶啦。咁啊但系最紧要咧。 今日开个好头都好紧要啊，希望大家咧精精神神迎接今天咧嘅活动啊、考试啊同埋嘅工作啦吓。咁啊睇翻九天天气预报啦，星期日同星期一咧，咁啊间中咧仲有啲阳光嘅。咁如果啊真系啱啦吓，系咪即系一啲嘅叫做机会咧，俾大家安排一下可以去一去一啲叫做郊外嘅地方啊，呼吸下啲新鲜空气咧。 I wanna be the way you were, a shining star so bright in the dark. I wanna be the way you were, a shining star, alive in the dark. What's up?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咧喺直播室入边邀请咗咧就系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豪新年就喺度啊， 喂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晨早流流， 同啲听众打一个招呼先，诶各位校长早晨啊， 校长啊，哦 好多听众系校长啊， 哦系啊。 系啊，佢 校长 早晨，啲校长，各位听你哋做节目好开心啊！ 诶、哎，咁咪好咯，能够喺节目入边将欢乐带俾大家，就系我哋嘅使命啊！ 嗯，虽然有啲假，但系我都相信你系真嘅。 系啦、啊，今日咧揾阿新年 Sir 上到嚟咧，咁啊当然同我哋讲下啲行山嘅嘢啦。咁啊，其实喺香港行山啊，或者喺外地行山嘅时候咧，咁啊都有好多重点要注意啦。香港行山其实已经算系。幾好嘅，第一我哋好近市區啦， 係冇錯。 咁啊而且每一條山徑上面好快脆可以品嚐得到咧唔同嘅風光，例如竹林啊，你可能行十分鐘竹林、或者五分鐘竹林，行完跟住就變咗係高山嘅地方，平原，你全部咧都係好短嘅時間之後，你換好多風景嘅。咁呢個咧同外國行山非常之不一樣，因為外國行山咧。 我行草地，你七个钟头都系行草地。 咁睇、哦哦、你喺边区嘅， 喺边区啦。 你行森林，可能八个钟头都系森林，即系咁咁讲啦。好啦，咁但系有阵时咧，如果你香港最高嘅山就 系、 是、大帽山啦，咁其次就 系 凤凰啦，咁啊两个山咧，其实上咗上去咧，都唔算系特别凉嘅，唔、嗯、可以用冻字嚟形容。夏天啊，更加系爽添啦，因为我有读过咧。嗯唔好意思啊 ，opening 比較長，因為我有讀睇過啲文獻咧，就話到1000米就會跌6度啊，咁類似有呢啲咁樣嘅講法嘅。 我同你講噶上次， 係嘛？就係、是、你就係、是、你話俾我聽啦。好啦，咁如果你話假如我攞翻香港人中意去嘅日本咁樣，日本富士山3000幾嘅，咁其實已經同東京本身嘅地面咧，其實佢係會跌咗。几多啊？6×3=18，跌咗18度左右噶咯喎。 系啊，冇错。 系啦，咁如果你本身18度嘅上边系0度噶咯喎， 会啊，所以有雪咯。 嗯，所以就有雪啦。 咁但系呢个就睇翻先，我哋头先讲所有嘅数字咧，都系叫做列表嘅温度。 系， 即系纯粹系我见到个温度计系嗰个温度，但系我哋另外有一个计算方法叫做体感温度。 哦，系体感温度系点计咧？ 嗰、那个有机会再讲啦，因为 得， 好复杂同埋。唔系好能够体会到嘅，反而你会觉得原来有风啦，同埋个身体感受当时个温度咧、湿度啦、风啦，系、会完全唔同感觉嘅。 哦，系啊，我知道咧，富士山咁为例啦，咁如果你上到去山顶比较高嘅地方，因为佢本身已经系日本呢个国家最高嘅一座山， 系 咁啊，换言之，你上到越高嘅地方咧，你更加唔会有山去到做屏障阻挡风速噶。 所 以系啊，所以佢嗰个风速同埋佢嗰个气温嘅变化，天气嘅改变亦都会好夸张嘅。 诶，咁呢个就可以讲下点样着衫 吓，系啦，所以就想揾邀请你讲下点样配搭一下啲衫，即系如果喺啲高地嘅地方，咁点样可以着得好啲，又唔会话阻住自己行山咧？ 即系咁讲啦，而家香港人开始多翻啲时间啦，出去外国行下山啦，咁啊冲出香港啦。咁、其实咧就当然大陆都有山行啦，不过先讲咗啲外国山先啦。好多时候咧，我哋啲朋友仔咧一落机场就好似平时上雪山嗰啲衫咁，一落就哇热到佢摊喺度。咁、所以其实分层穿衣咧呢个时候要注意。咁我哋喺市区嗰度咧，通常可能一件叫薄薄地嘅保暖衫啦，跟住加件罩帽咧就够啦。咁大風嗰陣時咧，就攞翻件薄風褸。我成日都提大家帶件薄嘅，即係輕輕地嘅 啲薄風褸啦。香港都好啱用噶，行山 呢種係恩物嚟嘅，即係冇得輸啊。係啦，咁就一定要有啦。 哦，邊個發明咁叻嘅？發明到咁薄呵？要頒個獎俾佢，叻豬獎。 你唔好咁讚我啦，你啲科技嘢嚟嘅啫，越積越細嚇。咁跟住其實我哋入到山之後咧，會攀升1000公尺，會少6度啦。仲有個地方咧，就是、因為有太陽同埋冇太陽嘅地方，温度差好遠嘅。尤其是喺啲即係叫做比較北嘅國家，即係凍嘅地方，佢有雪嘅地方，即係日本其中一個啦。咁我最近都有機會帶。 韓國都係啦， 韓國 凍到咧，真係鼻哥都唔知道有冇得到。 係啊，我個冰雪教練喺嗰度考嘅。 係咩？ 係啊，哇，好凍啊！ 哇！ 即係韓國咧，因為好多嗰啲山， 即係長白山啊。就是在追逐緊呢個人心的時候， 長白山不是那麼易去的，我們去那個叫做雪岳山啊，在宿草市那邊。 哇，聽到個名字都有氣勢， 是的， 竟然又被你征服了。 沒有征服過山，同女人一樣是征服不到的。我成日都跟聽眾說，千萬不要這樣征服過山頭，真的不行的。即是韓國有韓國的得意地方，日本有日本。不過今天我們想說回，即譬如穿衫呢，其实上到去行雪山嘅时候，咁啊，不如个列表温度都-2度啦。我点样着衫去行咧？因为你上山同落山嘅时候个体温会有唔同嘅。因为上咧你系要用气力啲嘅， 系山力啲嘅。 尤其是喺雪地上面啦，会跣脚啦，会用多啲力啦，不断去上咧会飙汗多啲嘅。 系我试过咧喺啲雪地嘅地方嗰度跑动啦，咁咧。因为都即系，就算佢系唔知零下几度啊，咁我都会流汗嘅。 系啊， 流汗跟住我啲眼睫毛咧结晒冰。 哎哇， 眨眼咧好辛苦， 好 sexy。 跟住又咁我嗰日因为冻咧，咁我会用嗰啲叫咩颈箍头巾嗰啲咧，我就笠住个鼻，即系等我吸嘅空气咧暖少少噶嘛。可能不断长期咁样吸啊呼咁样咧，咁有水气嘅，咁嗰块嘢咧 就结咗冰， 又结咗冰。 其实真系。唔講又自可，講嘅你真唔想讚你，但係真係呢個係好好嘅方法嚟嘅。 系嘛？咩方法？ 因为要遮翻住前面嗰块个个嘴。 哦，系啊，系啊。 如果你直接吸嗰个冰冻嘅空气入去咧，你嗰条气管啦， 系会收缩嘛入边。 啊，就会即系会刺痛。 系啊， 啊，因为我哋咁啱就今次旅程里边啦，有个队友啊年轻力壮， 系 啊，咁佢就喺度跑上去。 哦， 咁跑完之后咧，跟住佢匿埋喺边喺度，哇，好痛啊，心口好痛啊，因为原来啲风吹入去嗰啲寒风啊。 嗯。 令到佢里面嗰个气管咧，好刺痛嗰种感觉。 哦，咦，系你啱啱又上完呢个雪山， 跟住系咁咳，系啊，冇错，系啊，我哋系终于都可以去翻正常嘅生活啦。因为我哋通常都会带啲助教出去，每年都要两三次去雪地训练嘅。 嗯嗯， 咁个好处就系叫见识下， 系， 同埋就系啲衣着啊、装备啊，会完全两个世界唔同晒嘅。 嗯， 即系譬如香港同你讲，喂，要分层穿衣啊，使鬼咩？热到咁啊， 系咯， 一去到雪地 唔着都得啦，香港山上面跑紧嘅时候， 呢样我又唔赞成 吓，但好多人系咁样做噶， 因为个背囊会磨损即系身体啊某啲突出嘅部位啦，譬如膊头啦，系咪啊？唔系啊， 膊头啦，系啊， 膊头啦，系啦，咁同埋咧会晒伤嘅 吓。 咁我哋建议都系着翻啲薄嘅即系衫去遮一遮， 速干衫嗰啲啦就 系冇错冇错，你快干又好，速干都好啦。 棉质嗰啲就梗系唔好啦，你湿咗之后你咩 打？系啦，呢个就提翻大家，你去到即系有雪落嘅地方咧，你着 cotton 嘅衫咧，其实有少少搵自己笨 吓， 因为你点都会出汗， 系 一出汗咧就会变咗湿咗件衫， 跟住就结冰，好似我嗰个头巾咁样啦。 诶，未到结冰嘅，但系阴阴寒咯， 吓 尖寒尖冻咧，即系好似。细个细路小朋友啊，阿 媽就会将条毛巾仔摄落个背脊度咧，惊你摄嗰叫咩叫摄亲啊，就系嗰啲咁啦。咁我哋今次就都提翻我啲队友啦。第一件就底衫要保暖嘅， 嗯， 快干保暖嘅， 嗯， 跟住中层咧就加多件。 咦，保暖嘅都有快干噶？ 有噶， 哦， 因为个织法咧系科技好先进， 系 而家就系嗰啲牌子唔讲啦，因为总之系佢好薄嘅纱， 木兰织嘅咁样， 唔系木兰嘅。要当兵先得嘅，你一考 好咁，跟住 哇，好在转数快咗啲啫。咁跟住就上面面头一层咧，就加翻件又系出光嘅衫啦，快干啲嘅。咁嗰啲就我哋通常都会选用嘅叫做乌啊羊毛， 乌 即系而家啲羊毛系比以前嗰啲又细咗滑好多嘅。 嗯， 个好处系咩咧？抗菌除臭同埋快干。 嗯， 呢个就摆翻喺香港着都得嘅。 嗯， 即系譬如我本身我睇药比较中意即系怕冻啲嘅，咁你都可以着翻件衫。 嗯， 出咗汗咧，佢一索咗之后咧就毛细管状态就散开件衫嘅。 叫咩毛细管状态啊？ 系啊， 哇！即系点解要揾嘉宾呢我讲嘅时候真系谬误嚟嘅，有嘉宾喺度咧就讲翻啲学术啲嘅嘢啦，可以。 我上嚟之前我每次都要温书，好大压力嘅。即系嗰其实好似饮管咁样， 吓， 即系饮管你揿住一边可以抽啲水出嚟，放开手指公佢咪。 哦，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嗰个就系嗰个叫好似毛细管咁状 态， 即系引水上去咁，吸咗水之后咧就可以散开喺件衫嘅表面度散开， 嗯， 咁就快干啲嘅。 嗯， 咁个原理都系咁嘅啫。 嗯， 咁跟住面头一浸咧就如果行起上嚟咧，我就着件薄风褛就算啦。 嗯， 即系咪嗰啲咩提示啊，咩提示嗰啲咩防水透气褛咧，就呢个时候就用啦。 哦 ，OK， 因为佢抗风嘅 系。 薄风褛咧，我发觉个情况都系佢抗风力唔够， 嗯， 咁但系就行起上嚟咧，就少少凉凉地嘅感觉， 系，咁啊又可以 keep 住帮自己，因为你热个人热紧， 系啦，咁就唔好停， 散啦，系啦，系唔停得噶啦， 好多时候啲人话行山，喂等埋啦咁样，哎呀唔系唔想等你，要有个节奏， 吓，个人都冻，个人都冻咗， 因为停低咧，你就可能啱啱到啫，但系喺度等咗超过五分钟嘅队友咧就好辛苦嘅， 嗯。 咁所以我哋通常就喺雪地度行就會用 partner 制嘅。 嗯。 我唔知道其他會啊或者其他教練會唔會咁做啦，但我哋嚴格去執行，一定要兩個兩個一 pair 嘅。 嗯，係咁啊，真係齊上齊落。咁如果你話上身我哋都有風褸啦，去到腳啊，咁又點算好呢？ 哦，腳譬如今次我哋講緊個温度係行列表就大概負二度到啦。 嚇。 咁其實算暖嘅。 系 负二度，即系大家啲听众冇嘢啊，负二度咁，系周围都系雪，但系个感觉系暖嘅。 嗯， 咁我就会着一普通嘅即系 underwear 啦。 嗯， 咁我条保暖裤咧，我就唔着。 嗯， 就着翻平时去香港行新条裤就搞掂。 嗯， 最多咧就加多一条防水裤， 系 嗰啲叫雪裤。 系， 因为我哋有啲雪嘅训练啦，会喺雪地度做一个叫做self arrest， 即系自我防护嘅。 吓， 假设你喺雪波度上落嚟嘅时候，点样用支冰斧去制停自己？ 哦，用咩冰斧啊？ 系啊，一支冰斧，好似 T 尺咁嘅咧，咁啊有头有尾咁嘅。我上次我都俾啲相你睇过，俾啲片你睇过，就系似嗰啲啦，蛇猪仔咁样落嚟，跟住点样去扭翻转个身，去用个冰斧去制动自己。 系， 咁嗰啲係啲衫褲就要你可能要防水啦， 嗯， 因為驚啲雪整濕咗自己嘛。 嗯， 咁同埋喺凍嘅地方，盡量唔好令到自己整濕。 嗯，咁啊，尽量咧就唔好令到自己整湿啦吓。咁啊，好啦，咁啊，同阿 Sunny 倾住咁多先。咁啊，七点钟之后咧，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转头我哋再见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七分嘅早上啦吓，咁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咁啊晨光第一线，咁啊朝早先有白元浩喺度咧，咁啊同大家望一望出边，哇，23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92%嘅，雷暴警告咧仲系继续生效噶，咁啊暂时就去到早上嘅8:30，咁啊希望咧就快啲放晴咁就好啦吓，咁啊除咗我之外啦，咁啊船仔都喺度啦， 系啊，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船仔，咁啊头先其实6:00都摄青鬼咁摄不出嚟一次。 系啊， 跟住咧就系交通组嘅阿姑喺度。 早晨， 诶，做乜嘢啊？早晨啊， 早晨啊， 系，见你突然间收得咁 sharp 嘅，你个早晨个神字。 系啊，好似个耳仔唔 系 好听到自己。 系咩？ 我以为冇开到。 哦，有啊有啊有啊，放心放心，一定开咗你咪，我自己唔讲，我都俾你讲先。 唔好讲呢啲。 系因为交通天文台啊嘛，我哋交通啊行先嘅，咁啊先睇睇出边咧嗰啲嘅交通情况，俾我哋 DSE 考生咧就知道出边嘅路面。 今日就可能因为大家考 DSE 啦，又落雨啦，所以车龙长少少。隧道咧今日就去到公主道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暂时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嘅。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仲有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车龙而家喺福亨村。咁一啲封路情况，观塘协和街由于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秀雅道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咁整咗几日噶啦，近住联合医院嗰头，咁枕住呢几日都有少少塞车嘅。咁如果系嗰区出没嘅考生嘅，咁要特别留意翻。另外就系大角咀大全街有水管紧急维修，近住大正街同样都系封闭部分行车线，咁经过要小心。咁就系咁多啦。 呢、這个年代咧，即系都一样啦，考试嘅时候可能父母都紧张噶，咁啊都会去自己有车嘅就车啲小朋友出去啦。咁如果冇嘅话，我谂而家呢个年代就多咗样嘢，就可以 call 车。 系 系啦，咁我考公开试嘅时候咧，就我记得系冇得 call 车嘅，就落街大家 截的士 撞手神。即系照派啲人，喂你家姐或者阿爸咁啊，你落去帮手睇下，睇下有冇的士啦。同人搶上先啦， 點解唔同嗰啲考生一齊？喂，我哋係咪去同一個考場啊？不如我哋搭同一格啦。 又冇，因為你仲要問啊嘛。 我乜係？ 你仲要問喂，你係咪邊個考場啊？咁問得嚟都梗係上咗先啦。咁去到嗰啲時候。人啊，梗系截咗架车俾自己， 起码喺车度可以温书啊。 起码系啦，起码喺车度温书。咁通常都系真系噶，有啲父母可能其中一个上咗上车先，咁、个叫的士大哥你得你照跳标啦。咁、我等埋我小朋友就一齐走啦，咁样、一齐开车咁。咁所以咧就而家有得 call 车嘅服务啦。而家电话或者定系点样都方便咗好多。 但系其实你 call 车都可能 call 唔到， 都有机会 call 唔到噶。 呢个总数 系啊，咁所以大家即系要听完个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又知道边度啲车。可能會密啲嘅，或者你知道自己個路線嘅會行邊一條路嘅，咁就知道個交通情況就好預啲啦。 八點半開口啊，咁要出門口嗰啲都差唔多要準備出門口。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即係除非你考場喺你屋企附近啦，咁你可以行過去嘅，咁就冇問題。 但平時咧都係會中意早多少少去， 寧願企喺學校嗰度温書， 寧願企喺度温書啊。 係啊， 我嗰時都企咗唔知。半个钟至九个字咯。 吓、你咁勤力噶，原来。 其实我不嬲都系一个好勤力嘅学生嚟嘅。 好啦，今日有啲咩交通上面嘅提醒啊？ 咁先提一提啊，咁啊预早嚟搞嘅嘢咧，就有易通行啊，仲有。 哎呀，系啊。 七号啊，就如果你计翻啲工作就都差唔多要去日子搞，攞完嗰、那个。那个 嗰個機之後咧，你都要上網搞翻户口，因為原來好多人都未開過户口嘅。 係。 至於點搞就自己聽翻 Archive 啦，之前講過㗎啦。 係啊係。哦，呢、這個好重要喎、哦。咁啊有即係車嘅朋友咧，如果冇咗呢個易通行咧，咁啊記住啦，即係都係要提嘅，快啲搞。但係你都未搞嘅話咧。咁啊，萬一係即係都已經 launch 嘅時候，都已經開始用緊易通行咧、嗯，又唔好諗住 double break 嗰啲喎。 係啦，之前都提過啦。照過啦，係啦，照過人哋會揾到你，提翻你交錢嘅啦。係 啦，係啦，係啦。咁啊，好嘅提醒啊。 嗯， 呢、這個對於駕駛人士嚟講。 咁今日就講下啲正能量啲嘅嘢啦，因為今日考英文啊嘛，講下啲國際新聞俾大家聽。 係。 咁就喺泰國嘅有一個叫叔叔叫。Samson 啊， 我哋 Samson 冇錯，咁咧佢就係揸住架綿羊仔嘅，咁有少少似雪糕車入面有個側架咁樣嘅。 綿羊仔， 綿羊仔冇錯 ，motorcycle。 跟住咧， 咁跟住咧就 係 啦，好吸引目光嘅喎，因為咧佢整到好似日本嗰啲暴走族裝曬燈， 幾靚喎。 咁除咗因為咁樣之外咧，原來佢架車坐咗11隻貓喺上面。十一只猫， 佢嗰系绵羊仔嚟嘅、哦， 咁佢坐喺个雪糕，好似雪糕车隔篱嗰个， 十一只， 系啊， 哦，隔篱嗰个， 啲猫都几乖、哦， 系啊， 即系佢唔会，系啊，唔会飞出马路、哦， 其 实 有少危险噶，我俾大家睇下张相，其实系咁噶咋，冇栏冇绳咁样噶， 哦，唔系，我哋要形容嘅， 系啦系啦， 即系佢真系冇栏， 直头系大家见到雪糕车咁样样，啲猫就好乖咁坐晒上， 佢又唔会有个 cave， 佢冇个 cave 去到装住佢哋，冇个笼装住佢哋噶嘛， 我就。睇啲片佢就一路開住佢架 motorcycle， 咁啲貓都係好乖咁坐喺度嘅。 哇！ 咁一定要有隻貓，係要有隻貓嘅配合咯，十一隻喎、 啊。我覺得好危險啊，因為我 control 唔到，因為啲貓好中意跳㗎。係 咯，最危險係佢係由曼谷開長途車去一個東北。嘅府叫做 Horlek， 嗰度系超過250公里嘅， 哇， 都冇事發生， 都冇事啊， 系都冇事。 聽眾唔好諗住， 唔好諗住你屋企嘅貓有咁乖啊，系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你即系諗住車住啲貓貓狗狗出去嘅，咁最好都係四個轆嗰啲車啦， 系啦。咁同埋亦都有埋一個即係安全嘅嘅叫我嗰啲袋啊，或者少個籠咁，你都保護佢啊嘛。 即係自己都係自己心肝定嚟嘅。 係啊，梗係啦，啱啊。 咁點解佢要揸咁長車咧？其實佢係賣一啲手作仔去維生嘅。佢係一個即係流浪嘅哥哥嚟嘅。咁佢架車就係佢唯一居住嘅地方，同佢嘅貓居住嘅地方。咁所以佢就要去賣啲手作仔。啦，同埋去平时喺啲回收场度回收咗啲物件，就去变卖嚟维生嘅。咁但系咧，就因为其实佢以前系开装修公司嘅，咁但系后屘生意失败啦，跟住就焗住喺乡下度搭火车出嚟曼谷嗰度揾食嘅。咁经过25年之后，佢终于买到架车，然后可以载住佢啲猫一齐翻乡下。 咁都系一个几感人， 系一个好励志嘅故事嚟嘅。大家考生们，即系就算。几谷底都好，总会有机会翻身嘅。 起码有猫猫陪住你。 系、啊，系、啊。 咦，啱啱收到 Didi 嘅 message 啊，佢就话大埔道去沙田近住郝德杰道系有交通意外，咁经过要特别小心啦。 咁同埋即系大埔道，如果你沙田出九龙方向嘅时候咧，咁喺沙田段一带嗰、那个叫道路扩展工程啦、其实啲路都弯弯曲曲啊， 同埋久唔久都会封部分行车线。 系啦，冇错啦。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加上天雨路滑，行经嗰一段嘅时候。时间咧，咁啊，各位驾驶人士嘅特别分外注意啦。 冇错，因为大埔道都知好多车友系谂住喺嗰度多弯啊，又有人影相啊，所以就会唔自觉咁样揸快咗少少咁样啦，所以就要特别小心嘅。 系咁，天雨路滑啊，咁啊，行经大埔道嘅时候要特别加倍留意啦。好， 安全系最紧要嘅。 咁梗系啦，唔该晒阿姑， 唔该晒。 好，咁啊，天气方面咧，揾阿 O 啦。早晨啊 ，O。 早晨。 早晨，早晨，小白，早晨，船仔，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有精神啦， 精神 啊，星期五啦，首先 Happy Friday， 第二咧，啲考生们都系精神啦，最紧要啊，打醒十二分精神，做卷如是啦，咁啊，审题如是啦，有阵时快得滞咧，啊，睇错题目答错就唔好啦，咁就嘥晒啊，咁所以咧，即系每样嘢都要睇清楚，阿 O 同大家咧睇清楚个天气先，嗱，今日咧天气麻麻地噶，你会睇到咧都系阴天啦，同埋再加上就系、是。 好似到山雨欲来啊，即意思就系好似就嚟咧就落好大雨啦，所以今日咧出门口嘅你咧一定要带雨具啦，如果可以咧就着下嗰啲防水啊，即系防水物料嗰啲风褛啊咁样，咁你入到市场啊无往而不利啊，就算平时嗰啲打工仔都系啦，冇理由晨早已经湿咗半边身咁样，你成身都好似唔系好聚财啊，成日都过得唔太好，咁就唔好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做多啲呢啲防水嘢啊，着多啲啲防水嘢咧，可能啊帮到手啦。好，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拍档讲啦，唔该晒， 好唔该晒。 今日咧系多云嘅，间中时间系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咁各位考生真系一定要记得带遮啊！ 系啊， 系啦。咁另外咧雨势亦都有时颇大啦。咁头先小白都有讲，不如可以着埋雨褛啊嘛， 系啊，或者转下拖鞋，咁去到市场嘅时候先换翻对鞋咁。 系啦，起码冇咁舐气啊嘛。 同埋湿住只脚咧，个人喺市场嗰度，你发觉越坐越冻啊， 尤其是个壳本身都冻。 系啦，咁如果你个身又湿嘅话咧，你一冻就影响嗰、那个。嘅实力啊， 系啦系啦，咁或者带定包纸巾去抹一抹会好啲啦。咁另外咧，今日嘅最高气温大约系26度嘅，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啊。咁展望咧，周末至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啊，咁都几好啊。起码天气开始慢慢好转啦。咁而家室外气温系23度嘅，相对湿度咧就系9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3至4，属于低至高嘅， 低至中啊。 哎呀，低至中嘅，系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8:30。 咁啊系嘅，咁啊 DSE 考生希望你哋都加油努力啦。咁啊几科嘅主科啦，4科嘅主科咧，咁啊可能都系会喺翻自己学校嗰度考啦。咁啊会系比较上理想嘅，即系今年嘅措施啊吓。咁另外咧就系如果你话喺要跨区嘅时候啦，咁啊都要留意翻嗰个交通嘅情况。咁啊今日朝头早嘅情况咧就天雨路滑啦，有机会要预松翻。多少少嘅时间啦吓，咁如果你话搭港铁嘅，咁可能咧就会比较上容易遇啦。不过咧，可能月台上面都会多人啦。 系啊，同埋有啲，因为好似而家落雨咧，啲人都会转搭公共交通工具比较稳阵一啲。 系啊，系啊，系啊。咁如果你公共交通工具，即系我又 touch wood 咁讲啦，即系万一有啲咩事干嘅，咁个影响都会都即 系系啊，咁就好大啦，亦都系 好大啦。咁但系大家亦都会明白嘅，系啦。咁可能有机会。有相应的措施，不知道的、這個、但是我们都希望就各位大家就准时啦，是啦，那就不要迟到啦。 系啦，同埋系唔好咁紧张啊！最紧要系平常心啊！头先钟哥都有讲啊，或者考生最紧要就系要有平常心啦。咁同埋天无绝人之路嘅，我成日觉得 系或者可以揾一啲咧，即系自己觉得 lucky 嘅、啊，例如我用开呢个擦纸胶， 系啦， 真系噶嘛，你啲学生无往而不利嘅，咁你就。继续 keep 住嗰个 系啦，攞支原子笔特别信嘅， 系啦，咁啊攞翻嗰啲，咁啊令到自己咧有个好嘅心情，咁有一个好嘅开始咧，咁啊希望大家喺整个嘅 DSE 考试过程入边咧，亦都顺顺利利。咁啊，二台当然咧亦都会陪住各位考生一齐加油努力嘅。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晨光大学入边啊，又继续邀请咧就系民间典故啊研究者啊周树佳佳哥喺度啦。早晨，佳哥。 早晨。 系啦，咁啊之前咧其实几集有讲过好多异宠啊。 系。 系啦，咁原来都好多故事啦。 系。 每个异宠当然亦都有背后有啲可能留得低嘅故事，当然继续留低，但系有啲好似。上次我哋提過，有啲可能都即係啲字啊寫得唔清楚啊，咁啊以前又冇好多文字記錄咧，就失傳咗啦。 啲文字啊顧住雕琢，啊苦苦哀哉，悲天憫人，但係發覺原來完全冇講個故仔出嚟嘅， 係啦， 都唔知發生咩事嘅。 就冇辦法啦，嗰啲 係 啦，咁但係都要繼續咧，就尊重我哋每一位嘅先人啦。好啦，咁但係都有好多嘅墓地咧，原來又有好多有趣嘅故事。繼續喺呢個民間嗰度，大家可能冇留意到嘅喎。 係啊，咁啊，呢啲通常都係一家主嘅事啦。咁啊，唔會話流出去嘅，自己做就算數嘅嘛。咁啊，咁啱啊，俾我撞到我，所以我就 你又捐窿捐下咧，又唔見我撞到， 因為呢啲好嘢嚟噶嘛。 係啊， 呢啲好事就要講俾人聽啊嘛。 啱， 係咪？衰嘢就唔好讓啦。 衰嘢就走佢啦， 走佢啦， 阿媽底算啦嗰啲。 點解好事咧？嗱，譬如話我跟過一條村，係姓馬嘅， 係 姓馬嘅， 喺邊區？ 大埔碗窯啦，講個。 哦， 好嘢噶！点解咧？佢有个族规，每年去拜佢哋个太婆。 太婆啊，好啊， 因为佢哋个开机系个太婆嚟。 嗯，啱啊，孝顺啊， 系啦。喺回程途中咧，会经过一个山坟，系一个秀才嘅， 一個秀才。 秀才， 秀才即係教書先生， 即係當年碗瑤嘅秀才。 係啊，喺碗瑤教秀才，喺碗瑤教書嘅。 碗瑤教書，即係佢唔係碗瑤人嚟 嘅。佢唔係碗瑤人嚟嘅， 外地人。 係啦，咁啊，點解要拜佢咧？回程途中會經過佢嘅墓地嘅，一定要啲子孫去拜呢一個秀才公。点解呢？因为呢个先生是当年他们的祖先请他下来教书的。 哦，作育英才。 是啦，他是应该是应该好像是五华啊，五华今天的客家人啦。你知道碗瑶姓马是客家人嘛。他们这个老师是那是客家人，就是五华请下来。点知道到来之后就无亲无故啦。香港呢在新界就过了身了。 哎呀， 过身咁啊太远啦，路程送唔到翻个遗体翻去乡下啦。咁啊就地安葬，就揾到个风水先生，揾到个靓位，咁啊就帮佢整个墓地，咁就安葬。好啦，古人真系好嘅。呢个先生揿完咗落嚟，教我哋啲子侄， 系教到大家都识字啦。 作育英才，系教我识字，系咪啊？喂，佢有恩于我哋噶喎，佢唔可以立乱咁将佢咁掉埋一边噶喎。 佢仲要已经无亲无故落嚟贡献咗我哋条村。 嗱，所以咧佢哋就有乜俗规啦？大元太坡。翻屋企回途中一定要拜呢个寿彩公，咁呢啲系一个好人好事啊！ 有冇话要啲特别祭品噶？即系会唔会话我拜寿彩，大家攞定啲毛笔上去？ 咁又冇特别嘅，都系拜完嗰啲猪啊、鸡啊、包啊、茶酒饭啊呢个啫咁样嘅。咁啊嗰啲爸爸妈妈如果有啲寿仔咧，咪特登要拜下寿彩公咯。 咦系，即系根据翻啲传统习俗就系拜个寿彩公，读书咧就肯定系可以好大喜功啊！ 嗱，因為咁樣啦，好啦，嗱，咁呢一個其中一個好人好事啦。咁另外仲有一樣嘢，仲有一個古仔又咁樣嘅喎，又係客家人。 係， 咁客家人咧就係荃灣嘅，係關門口村， 好熟喎。我行山一定行過 嘅。搬咗村㗎啦，搬埋咗去而家大窩口側邊嗰一大堆嗰啲新建。 因為我記得我有問過有關門有冇開門咁樣嘅。係 啊 係 啊，冇嘅冇開門嘅，得關門口嘅啫。關門口村啊，咁咧。佢哋嗰個太公山係撞咗邊度咧？撞咗大嶼山， 係 喺荃灣度撞咗大嶼山。 哇！咁咪好遠，咁以前係水路嚟嘅喎。 係啊，坐船過去啦。係咯，咁梗係風水靚先。 咁啊係，咁啊係，你真係貪過癮咩？ 咁啊嗰次咧，我跟佢哋去祭祖啦。咁咧佢哋咧又嗰班老人家啦、先生啦咁啊帶我去啦，拜祖先時候咧，咁其中有一班人咧係行開咗嘅。咁我行去邊咁樣？佢行喺個墓地啊後邊一個林裏邊。 再拜 有一座金塔屋。里面有两个金塔，咁咧，我系你祖先嚟噶，佢话唔系，系我哋祖先帮我祖先打工打咗一世人嘅两个工人， 哇， 两个长工， 系， 咁咧佢咧就死咗之后咧就系无亲无故啦，咁于是乎咧佢个祖先咧就 交大落啦， 交大落就挤喺佢墓地嘅附近， 系， 咁咧以后。佢哋啲後人嚟拜山咧，順便都要去燒衣俾佢哋，裝香俾佢哋。咁咧就我嗰次去咧，嗰班後人咁樣子孫咧，仲好人嘅。做咩咧？佢話：我哋每年嚟祭祖咧，你知啦，我哋都有所謂嘅，即係掃墓掃墓啊嘛，即係話掃乾淨、執乾淨個墓地啊嘛。咁唔單止咁樣喎，如果墓地甩色咧，佢啲碑文唔清楚咧，咪會油一油佢嘅。上色 咁樣，上色係啊。所以我有陣時行過嘅時候咧。都會見到哇，好多嘅墓咧，第一都幾乾淨啦，第二就係啲顏色好鮮噶， 係啊，佢哋就係幫嗰兩個工人嗰個金塔屋油油啊， 係 油油啊，即係證明佢哋係好關心呢樣嘢，亦都好遵從咧祖先落嚟嗰個遺訓，咁啊呢啲係好難得，好難得。 哇，好好喎！咁其實多唔多呢一類咧？即係譬如好似呢兩位長工咁樣啦。咁佢哋就貢獻咗佢哋嘅一生，就 間唔中都有嘅，都有嘅。最出名嘅一個就河東啦， 哦係喎， 係咪啊？跑馬仔份像喺佢兩個公婆前面嗰個就係服侍咗佢老婆 N 年嗰個馬姐嚟噶嘛，係 啊係啊， 歐姓歐噶嘛嗰位女士， 呢個就馬姐啦， 係啊馬姐嚟噶，就擠佢前面噶嘛，嚇咁呢啲咪真係佢以前嗰種主仆嗰種感情係好好嘅，主仆感情好好嘅。好啦，咁啊除咗打工嘅。除咗打工嘅啊，咁啊，咁啊，仲有啲咩教书先生嘅，仲有啲咩咧？系嗰啲人咧会顺便会拜埋嘅，即系去拜山嘅时候咧，同自己祖先冇关系，但系要拜埋咧。嗱，我仲有一个嘅就是、风水先生。 哦，系谂嚟谂嚟谂唔到，我又有谂过系咪卖鱼卖菜会唔会有功呢条村？跟住又，但系都冇，系要风水先生。 远咗啲系啦，风水先生紧要。点解咧？因为古时啲人咧一定。好信風水噶嘛，咁咧佢哋 以前啲人開村 我哋早幾日集講開 村要啦， 都會揾風水先生啦。 嗰啲叫陽宅啦，咁啊過咗身咧，佢哋會養風水先生咧係穩定噶嘛，風水先穩定嘅山，好嘅風水地咁樣，以備他日不時之需。 其實係咪有冇話一條村佢一定有揾固定嘅一位？ 哦，嗱，講真，風水先生就好貴嘅。唔係個個都有本事做到嘅、 嗯， 一般嚟講咧，都係有啲屋企有啲錢嘅人啦、啊，有啲文化嘅人咧，先至咧係可以養風水先生嘅、 嗯， 一樣養幾年噶啦、 嗯， 包飲包食包住，喺嗰段時間咧，佢就乜都唔做，淨係幫你揾、 嗯， 幫你提供揾啲嘢咁樣啦。所以香港嚟講，其實呢種咧依種咁嘅做法咧，喺而家香港喺新界嗰啲文獻裏邊咧，經常都會撞到嘅、 嗯， 都有嘅。咁、嗯、咧有啲村咧就係嗰風水先生幫嗰個祖先。揾到好嘢啦， 嗯， 那個先生過身之後咧，直情撞埋喺嗰個墓地側邊， 系， 咁又系啦，每次拜祖先之前啊，要拜咗個風水先生先啦， 之前 系、 哦、 啊，上咗佢香先， 嚇、 啊，先至上太公山，咁樣嘅，多謝佢揾咗呢個風水，搞到今日我哋啲子孫咧個個咧 風生水起， 風生水起，有田有地，真人真事、啊，要係咁做嘅、啊， 哇、 哦，系啊。咁所以咧就姓鄧嘅， 係 啊，錦田姓鄧， 錦田嗰邊啊， 錦田姓鄧嘅， 係。 咁咧佢係真係會咁做嘅喎。 風水先生都多係嘛？有一齊撞嘅話。 嗱，風水先生撞埋一齊咧，喺香港嚟講咧個案唔多， 嗯， 唔多撞埋一齊嘅呢個咧算係一個 異數，算唔算 特別嘅例個案啦？因為另外仲有一種嘅呢種咧就唔係好好嘅個案啦。就咩咧？就有一種講法嘅，就係話咧嗰個風水先生幫嗰個先人撞咗啲掘地之後咧。由於嗰笪地不利於佢啊，那個風水先生啊， 嗯、 所以咧佢 咁個風水先生 就好短命， 講到哦， 佢就好短命啦。短命咗之後 風水先生自己短命， 嗯，短命，因為咧佢將佢嗰啲幫人揀咗一個泄露天機啊，幫人揀咗個墓地送咗賣咗俾人哋啊， 嚇， 咁咧，所以咧佢嗰啲後人咧亦都會將個風水先生咧葬喺嗰度附近咁樣、 哦、 拜上，多謝佢。當年咧幫佢做咗太公做咗呢卦， 甚至乎可能幫條村擋咗個劫， 係啊，最似咁樣啦，都有嘅，係啦。咁但係咧較有趣咧就係咧撞就未必撞啦，唔係常見啦。但係喺祠堂裏邊供奉風水先生嘅神主牌咧，香港起碼有三個案例， 係 有三個案例。 哇！呢個都相當有趣喎。 就係啦，喺個祠堂入邊， 嗯， 中間梗係擺太公山嘅神主牌，太公嘅神主牌啦，但係喺側邊。 是 供奉了那個風水師的 就在旁邊 就在 旁 就在神位旁邊而 已 所 以 左右護法 春秋二祭拜太公的時候一樣上香埋給這個風水先生香港起碼有三個這樣的案例、 嗯、 一兩個就在沙頭角、 嗯、 一個就是在、上水、 嗯、 有這樣的案例 哇都相當有趣、 啊啊、 所以即都看到以前大家篤信風水的文化傳統習俗 必然嘅呢、這個係必然，風水係必然嘅嘢嚟嘅。 今日都好多人篤信嘅， 都好多人篤信嘅，係啦， 係 啦，係啦，咁樣咯。所以咧就，所以但係咧背後我所講嗰樣就係反映以前嗰種咧，即係嗰種 感情 啦， 人同人嘅連結 係啦，冇錯啦，嗰種咁嘅嘢，而家就少咗好多啦。係，因為主仆嘅關係啊， 主仆關係， 你幫過我，我要還個恩，我哋嘅恩情咧，我一世都記住。 而家主仆咧都係跟。勞工法例多 係啊係啊咁啊有辣有唔辣啦咁樣啦係啦即係咁樣咯咁所以以前嗰種咪即係有恩於人、 嗯、 千年都要記住嘅、嗯、哇咁嗰種咁嘅感情咧真係好犀利啊 好啊好啊、哎、有啲古仔又再同我哋傾下啦嚇唔該曬佳哥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港灯供电系统星期三凌晨故障，导致港岛多处电力中断。港灯交代初步调查结果，指事故系由于喺维修保养期间意外接驳到一条冇记录嘅后备电缆，引发短路，触发供电系统。自動保護機制影響供電，港燈向受影響的客戶鞠躬致歉。行政長官李家超今日率領特區政府官員和立法會議員到大灣區訪問四日，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和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分別出任副團長。 訪問團會到深圳、東莞、佛山和廣州，廣東省和各市領導會和訪問團會面，訪問的範圍包括各地創科、環保、青年發展、文化藝術和體育各方面的設施、企業等。李家超說，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到廣東考察的時候表示，大灣區在全國新發展格局中有重要戰略地位，香港特區積極支持，正是加強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聯繫，推動大灣區高水平合作和高質量發展，主動對接國家戰略。美國財長耶倫表示，美國尋求與中國建立建設性和公平的經濟關係，但亦都會保護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耶倫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發表演說時說，拜登政府對中國的經濟優先事項包括確保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促進健康競爭，以及在可能的情況之下就氣候變化、債務減免和宏觀經濟穩定等全球問題開展合作。耶倫又承認美中關係明顯處於一個緊張時刻，但他仍然希望在適當時候訪問北京，與新上任的中方官員會面，以負責任地協助管理兩國關係。耶倫又說，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和最有活力的經濟體，在從財富到技術創新等領域處於領先的地位，又指出只要遵守全球規則，不斷發展的中國符合兩國利益。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溫約26度，吹和緩至東至東南風，展望週末至到下週初驟雨逐漸減少，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時間去到早上的8:30，室外氣溫23度，相對濕度92%。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大埔公大埔道去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结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要小心。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就在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界限街桥面，新清水湾道去坪石龙尾在彩云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是车多繁忙，龙尾在科学园。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清水湾道去西贡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就在孟公屋。另外，啱啱收到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葵涌公园是有道路事故，车龙是去到海之恋。另外，封路情况，观塘的协和街由于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秀雅道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做个正向家长，齐齐以正确嘅方法和态度培育子女。家长应多关怀，多鼓励子女，让子女建立自信心。培养他们积极乐观的态度，更要懂得欣赏子女的独特性，发掘他们的潜能，让子女得到全面发展，身心才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 父母关怀加爱心，子女成长添信心。 好心思写下啦！ 你好人好者，点解要做乞衣啊？ 做乞衣好啊，想行就行，想瞓就瞓，仲可以入埋丐帮，有个照应。 丐帮真系咁好？ 想知道丐帮嘅真面目，就要听住星期日晚上八点半由文教组制作第二台播出嘅《闲话武林》啦。其实我睇阁下嘅相貌，一定系乞衣中嘅霸主。 吓、啊，咁即系点啊？ 咪都系乞衣啊！ 我唔同你讲嘢啦。 醒啲醒啲醒啲 ，D for DS， 提提你醒啲吧， 醒啲吧。 下星期开考嘅数学科，面对冇图案提供嘅图形题，记得花多少少时间，小心拆解题目啊！ 近年一个趋势都系在于咧图形嘅问题咧，佢唔会俾个图你嘅，即系咩意思咧？考啲同学啲阅读理解。譬如同学仔，我哋见到啲体积嘅问题吓，尤其是考英文数学嘅同学仔，咁要知道，譬如锥体系乜嘢咧？圆锥体又系乜嘢咧？柱体系乜嘢咧？圆柱体系乜嘢咧？可能你单单搞错咗一个空同埋 cylinder 呢个字眼，你成条题目咧就会冇晒分啦。嗱，呢啲咧都系大家即系同学仔要注意嘅地方。去到一啲譬如坐标嘅问题，都会喺个 section A2 度出现嘅。咁呢啲题目亦都系啦。同学睇完条题目，记住第一件事要画翻个图出嚟。呢步骤咧，不妨做慢少少，因为如果你一做错第一步嘅话咧，其实成条题目系会冇晒分。我哋成日唔担心啲同学仔啦，譬如最尾嗰 part 做错，因为最尾嗰 part 做错咧，损伤极有限啊。但系如果你第一 part 已经做错，甚至理解嘅题目嘅时候啦，画错个图，了解错咗一啲字眼啦，咁呢啲咧，其实分分钟你一条题目可能已经冇咁五至七分嘅。 做好准备，顺顺利利， 醒啲吧！ 香港电台文教节目《奋发时刻》DSE 团队制作。 适逢四月咧，系 DSE 开考啦，咁、想同各位嘅考生打打气。 Language Academy 韩语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打气咧，通常会话 Eun on 系几哦，咁我哋都好多时候会听到话开战咁样嘅讲法啦，或者 team 咧写我嘅话就系加油，都可以同朋友啦、考生去讲下啦， 或者佢哋嘅支持者啲家长啊，都要加油嘅有时。 主持苏怡老师谭永辉，星期日晚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7点39分，提提大家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8点30分，23度气温，相对湿度 93%， 落雨湿湿啊。讲下体育先啊，好唔好？小白， 体育咧咁啊，曼联就即系再见咗啦啊，喺呢一个嘅欧霸杯上面， 唔紧要，专心联赛咯。 系啦，啊，你都可以咁样嘅，专心联赛咁。虽然联赛佢哋都无望嘅，不过都希望来届嘅时候成绩好咧，就可以踢到欧联啊嘛。 唔系噶，其实依家英超打前四嘅咋，大家都系。 系啊， 我都讲真，因为曼城咧真系好超班嘅，其实你每次 都仲有得咬嘅。其实曼城同阿仙奴， 其实冇啦， 积分上面都仲系领先紧。我踢多一场但领先四分，其实即系照到咧，其实领先一分咯。 嗱，即系今日好多人都同啲 DSE 考生讲，博尽无悔啦，即系用翻我自己学校嗰个啦，即系劲过啦，希望大家过五关斩六将咯。但系调翻转头，你接受现实都系啱嘅。如果你嗰条题目唔识做咧，你飞咗嗰条题目先，做咗下 做咗识嗰啲先。 系啦，我觉得咧，即系考试咧都系一个计算积分嘅游戏嚟 嘅， 就同英超嘅积分榜系不谋而合嘅。所以如果你嘅积分榜咧，计唔掂数咧，麻烦咧，你就真系谂下计仔，睇下系咪来季再玩，或者就系睇下余下嘅赛事点样可以攞多啲分。嗱，譬如咧，即系讲紧阿仙奴啦，今晚凌晨三点咧就要对啊呢个沙林顿啦，沙林顿就排榜尾嘅，咁、个个都话阿仙奴会大炒啦，其实唔系嘅，沙林顿咧都要攞分护级，其实沙林顿咧争五分到咧就可以上翻呢个护级区噶啦。我而家睇翻咧，譬如爱华顿27分。咁咧，修咸顿依家23分嘅咧，其实争四分。争四分系咩概念咧？爱华顿失分啦，修咸顿攞翻分啦，咁佢已经 唔需要，即系佢有机会脱离降班区啦。咁所以其实两边其实都唔、嗯、 都系会咬紧噶。 系啊，所以即系你作为阿仙奴嘅球迷又好，或者睇开英超咧，你唔好觉得阿仙奴咁长实食冇黐牙，我唔系咁觉得嘅。系、啊，咁啊，不过你话头先讲到曼联啊，系咪先？ 系啊，曼联咁佢又输波啦。咁当然你话喺啱啱八强嘅时候，咁啊第一场嘅主场嘅时候，大好形势都已经失分啦。咁啊，俾西维尔咧，西维尔咧踢欧霸真系踢得好好。 有名你叫啊，唔系因为个杯叫西维尔杯， 西维尔杯 成日都啲网民都揶揄话，喂，点解西维尔成日都入到决赛嘅咁样？ 系啦，咁其实今次咧睇翻曼联咧，拉舒福特佢哋都系先做后备嘅，咁但系整体性嚟讲咧，咁第一又作客啦，咁西维尔都已经踢紧，即系难听啲讲，又系西维尔杯嘅时候咧，都好难去到即系踢噶啦呢场波。咁再加上咧，其实迪基亚喺今场波嗰个发挥都真系都非常一般啊。咁、所以咧就冇乜起色，咁反而西维尔咧，梗系越踢越旺啊！踢到40分钟嘅时间咧，咁喺左闸啊，咁阿古拿嗰啲咧，其实都已经发晒力啊！咁喺佢即系譬如金宝啊嗰啲咧，就已经好努力咁样继续咧入波啦。咁所以冇嘅，你对住西维尔啲咁样嘅球队咧，一上咗链之后咧，你系阻唔到佢。咁曼联就杯赛嘅三杯梦就梦碎啦。咁 阿欧话斋专心英超啦， 专心英超啦。咁佢而家睇翻咧英超嘅排行榜上面咧，头先都有数据啦。曼联咧其实系第三嘅，咁纽卡素第四，系热刺第五嘅。咁头嗰四位咧，其实都头嗰两位一定咬得好犀利啦。咁三四五咧，其实都一样咬得都几紧张嘅。咁如果就咁睇翻如果攞现时嘅积分榜排行榜去到睇嘅话咧，其实曼联来季踢欧联嘅机会咧，其实都相当之高嘅。 系嘅，不过有两队黑马啦，第一就系排第七位嘅白礼顿啦，现时49分啦，同埋咧利物浦咧开始踢得翻好好多。我自己觉得啊，咁 上场系咪6-0赢咗？系咪之前今个礼拜有一场？ 系啊，总之七八位咧，我觉得有啲潜力咧，上翻去啲高啲嘅位置，譬如有机会击败阿士东维拉啦，譬如有机会击败咧近排咧状态唔系好好嘅热刺啦，因为热刺上场就直情主场失分添。主场失分嗰场就我自己有睇啦，都几冤枉啊！同埋咧，成日都讲啦，前锋线咧，除咗哈利简尼今年唔知道 会踢得埋，跟住再离队啦。苏英文咧，好似一夫当关，要成队热刺都要靠苏英文去踢。咁因为你前边个成日讲嗰个巴西正九号中锋列查利神咧。即系入波率好少，你有冇听过？嗱，有阵时你报啲新闻哥哥姐姐报完之后，我哋睇睇琴日英超赛果，你好少听到列查利神入波。即系列查利神系一个点嘅球员呢？就系踢国家队先踢得好嘅球员啦。即系我系咁样去形容。 国家队咪开心咯。 系啊，虽然我自己嘛一般般啦，即系同时出宿敌啦，我系阿仙奴迷嚟噶嘛。咁啊，对于热刺我真系一般般，但系对于热刺嘅前锋线，我都觉得有啲黯然神伤啊。今年真系唔够当锐咯，好几个球员都咁，所以即系希望热刺都踢得翻好少少啦。如果唔系，就好容易咧俾3000分啊，即系三千分 啦， 有机。机会咧，即系乘机而上，因为白礼顿今年其实可以 deserve 可以踢好啲， 系啊，系啊， 可以攞埋欧联嘅入场券。 系啊，我自己觉得咧，其实如果3000分或者白礼顿咧，佢系能够来季踢到呢个欧联，我觉得正路添。你记唔记得其实已经有几场波咧，系要英超同白礼顿道歉啊？ 系啊，系啊， 即系沙林同佢哋讲唔好意思，误判。咁你误判，我假如咁讲啦，嗰三场其实如果佢系赢嘅话，呢个9分、啊。九分喺英超嚟讲系好霹雳嘅一件事嚟噶， 但我就 改写好多嘢。 我就执着点解英超你去到全球最好嗰一两个联赛啦，可以咁讲啦。哦，成日都要走出去道歉嘅， 系咯， 即系你对上有几场阿仙奴又有啲判罚系不应该嘅，跟住最后咧阿芬就输咗啦，即系场波就输咗啦，跟住先同你讲，唔好意思，其实我哋睇 VAR 睇错咗，或者唔好意思，嗰、那个判罚唔应该系咁样嘅，即系佢哋赛会或者叫做球证方面啦，咁我觉得系咪应该吹得认真啲咧，或者当刻？既然依家俾你停啊嘛，依家球赛成日都可以停嘅，你谂下， 系啊， 佢停咗， 你慢慢睇咯， 你咪应该认真啲，花多啲时间睇咩？ 系咯， 当然有阵时观众睇嗰个角度同 VAR 睇嘅角度有机会有落差嘅，因为人嘅视觉上咧。 是很容易有啲盲点嘅。 正如呢又攞返三千分喺世界杯嗰个球啊，即係喺底线捞返嗰个球波呢，就赢波嗰个球呢，其实全世界点睇佢哋出晒㗎嘛。但係原来你经过 VR 即係喺上面望返落去呢，啊原来佢啱啱个波皮呢就仲喺条界嗰度。 就真係未出啦。 咁真係未出喎。 咁等于乜嘢呢，等于我哋细个咪成日睇嗰啲叫做图画呢，嗰啲图画话啊呢、這个图画你睇到个靓女定睇到个阿婆啊咁样。 哦，係啊係啊。 即係人嘅眼睛呢係雪亮嘅。不过人嘅眼睛呢係有误差嘅。 亦都好容易俾自己脑袋嘅潜意识呢、 啊、 去到误判嘅。 冇 错。咁呢个咁啊，睇下英超嘅走势嚟緊又係点啦。咁但係如果啦欧联方面呢都有趣喎，咁啊嚟緊曼城咧就會對皇馬先啦，咁啊皇馬肯定係幾隊入面咧，即係另外就係仲有國米同埋 AC 米蘭啦，即係米蘭打比喎， 係啊， 米蘭打比又變咗，好似都係18年嚟咧就第一次都係呢個米蘭打比啦， 有少少估唔到嘅，我以為拿波里可以翻翻主場大炒翻 AC 米蘭嘅，點不知最後都和波收場咧1-1，咁啊令到拿波里又無緣進身下一 round 嘅賽事啦，咁就造就到小白頭先講嘅米蘭打比 喺呢個歐聯嗰度咧就上演啦，咁相當之有趣啊，咁啊我自己咧都有興趣，即係睇翻意大利兩隊嘅球會啦，如果喺自己喺歐聯嗰度踢咧，到底嗰個陣勢會係點排？其實你睇兩隊AC 米蘭同埋國米咧，喺意大利嘅聯賽入邊，佢哋只係排第四同第五嘅啫。 依一早 唔係特別勁噶， 依一早機會上翻嚟啊嘛。 早幾第七，唔知道會唔會上到上嚟啦。 你 覺得拿波利其實踢得好噶？ 我同你真係可以講啦，我覺得早機一定上翻前四。我講嘅嗱，你唔好問點解，你唔好問點解啊嚇！意大利就係咁神奇、頂級超強嘅一個聯賽嚟噶，佢可以減你分，但係同時咧。祖云达斯突然间，哇、哦！季尾连续赢七场，佢就同你荣登榜首或者排翻第二， 起码出来季嘅欧联入场券咧，即系要十拿九稳先。 呢、這个故事同埋剧本早已经写好噶啦，我心想。嗱，主要角度不如讲下琴日咧，青英杯嘅赛事啦，咁喺旺角场嗰度踢，我都有睇少少嘅，咁就系呢个李文咧就对啊、這、呢个。东方啦，咁啊李文呢闯决赛咯，咁啊欢送呢呢位经典嘅球员呢李康廉啦，咁我估你睇开本地波都有听过李康廉李威廉啦，咁两兄弟咁样，我哋成日都话立法政府立法和富㗎嘛。即係真係㗎，一个好开心嘅事，你谂下两兄弟一齐都可以为到港超联去效力咁样啦、即係两兄弟都无独有偶选择踢波喎。嗱、你都有两个公子啊，嗱、如果佢第时两个都做 有趣啊， 其实 好有趣啊。 你做父亲都会觉得骄傲咯， 系啊， 或者咁当然啦，你做父亲你会细个嘅时候，你会用好多时间栽培佢啦、你会带佢踢波，同佢踢波啦， 系啊， 呢都系阿爸同阿仔嘅一啲回忆嚟。 系、即系譬如喺英超，你跟舒米高咁样，个仔又走去出嚟守笼，其实你有个传承喺度咧， 系啊， 件事真系好不一样啊。 系啊，冇错冇错。咁虽然咧，即系碧咸都想自己个仔踢波啦。咁但係碧咸个仔係鍾意其他队嘅，唔鍾意曼联嘅。咁anyway 啦，係呢啲都係有趣嘅。好，咁港超联嘅赛事呢，礼拜六同埋礼拜日呢都会上演返嘅。咁港内电视32呢都会同大家直播啦，包括咩呀，标准流浪对冠中南区啦，仲有礼拜日嘅呢个东方对港会啦。主要角度不如同大家睇埋 NBA 方面啦，因为 NBA 呢依家已经去到打 payoff 嘅阶段啦。咁今日都继续有唔同嘅赛事嘅，咁礼拜六有免费嘅赛事。不过睇返啦，其实富龙队呢就追到总局数1-1啊！其实今次咧喺呢个七场四胜嘅晋身赛事入边咧，我发现咧叫做爆冷啊或者甩碌嘅场景咧，其实唔多啊，大家咧都可以发挥得几好。嗱、今年嘅 NBA 咧，我觉得值得睇嘅，因为每一队嘅球队咧个实力咧都好相若，而咧好多嘅球星咧都系尾水啊。咩叫尾水啊？譬如詹士咁样讲紧，已经佢85年出世，数数手指先38岁啦。基斯保罗啦。又是85年出世啦，都是30几岁啦。咁、你睇返呢，原来佢哋呢一种年纪嘅球员呢已经进入呢球员嘅黄昏啦。如果呢今年或者下年呢再攞唔到总冠军呢，可能就无缘再戴上呢个 NBA 嘅冠军指环啦。 咁都希望努力嘅。 咁都要加油俾心机下。 喂，另外可以讲多少少呢，就係关于咩呢，就係、香港嘅杰出运动员个名单啦。咁、当然啦，你话星中之星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张家朗啦同埋何思培。咁、其实呢除咗佢哋之外呢， 咁見到有啲都係傑出運動員嘅，咁例如係 劍擊隊好睇啊， 劍擊隊好睇啦， 劍擊隊嗰四個小花又靚又打得好。 其實網球嘅王澤林咧都一樣喺呢個名單入邊嘅喎，咁呢個大家都可以即係值得鼓舞啦。嗱，桌球嘅吳安兒啦，劍擊嘅江文蔚啊，仲有咧就係空手道嘅劉武常咧，都一樣喺呢個名單入邊嘅。如果你話喺運動組合方面咧，女子嘅重劍隊咁啊攞獎啦，咁啊另外咧就女子嘅叫壁球隊咧，香港壁球其實一直嚟都打得幾好。 係啊，不過壁球有陣時咧就去到國際舞台嗰度咧就俾人哋好似輕視少少咯。我都覺得，因為我哋細個其實好多時候都係會見到你，譬如去南華會咧，咪成日有啲壁球場嘅。 係啊， 跟住我哋啲壁球運動員都攞到好成績。 因為咧香港本身咧我哋喺嗰個叫做運動體育設施上面咧，其實壁球咧係比較啱香港呢個城市嘅，即係你又有冷氣，又舒舒服服喺入邊，又佔嘅空間又唔係話好大咁。 而我哋啲玻璃又勁啲，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噶，哇！你咁大力咁樣當拗白白聲拗落個玻璃嗰度， 好犀利， 好驚。但係佢又真係出事率好低 喎。係啊，仲要你諗下嗱 ，touch 啦 ，touch 我哋呢啲屎波嗰啲咧，你梗係個拍又會成日打到塊玻璃啦。冇嘢㗎喎， 就係、是、囉。所以香港真係幾適合打壁球。不過即係喺國際舞台上面啦，我都有問過啲體育嘅運動員或者運動嘅專項啦。咁我話點解壁球香港成日都打得咁好，但都好似被downgrade 咁樣。佢話冇喎，其實個國際運動嘅潮流嘅問題囉。呢個咁講真嘅潮流都好影響成個運動嘅進程嘅。咁啊無論點樣啦，希望一班本地嘅運動員呢都加油俾心機啦。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你我的念头，你火到极手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那个水要照耀，你要接起两头，你要破开宇宙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千种生活各有各快感。 好，佢系 J 风冯允谦啊，有呢一首咧，入场人士请注意啊！钟哥今日 DSE 考试有冇两三句鼓励嘅说话，大大力咁样支持下啲考生先啊？ 冇， 冇啊，系咪啊？ 我唔相信 细细力咧咁样， 我唔相信佢而家会听紧咯， 可能听紧嘅。 而家啲考生 而家已经试定嗰个 FM 94.8至96.9，今日唔系， 听日啊嘛， 平时都要试定， 佢哋要试定先啊，因为佢哋好惊咧调唔到个台 啊，系啊，系啊， 特别咧，其实今日调啱个台咧好重要，因为今日天气差嘛，你今日都又教啱啊，原来个天气差有呢啲嘅影响嘅，可能有个一格咁样，咁其实你个人咧又对自己部收音机清楚咗嘅话咧，信心又大咗。 我就系话咧，DSE 咧考试咧唔使帮啲考生打气嘅，帮啲阿爸阿妈打气啦， 系咪？点解？ 佢哋紧张过啲考生咁，即系唔使咁紧张啊，阿爸阿妈轻松啲， 要相信自己嘅仔都系掂嘅，系啊。 哦，我又唔系喎，个年代我真系紧张过我爹哋妈咪，我爹哋妈咪都紧张嘅，但我自己再紧张啲咯。流汗一路写字咧，我哋读文科嗰啲咧，带几支笔啦，跟住咧一路写写到出手汗啦。咁咧我自己咧揸笔个动作系好差噶。咁咧尤其是考 A level 咧，我写到呢度有个枕咯，因为自己嘅手指甲会怼到自己呢个位咧。 咦，我都系，我系呢一个位中指 放低只，放低只手指先。 怼起，但我想俾大家睇下咧，我系有一节 系 怼出嚟嘅。 我都系一个好人嚟嘅船仔，即系我哋合作。你见我哋合作都好和谐啊， 系好和谐，好和谐。 何必咧？ 大家想示范俾大家睇。 我知嘅，明嘅，明嘅。 乜嘢咧？即系话喺直播室里边，咁啊船仔就讲到自己只中指，咁你讲咪得咯。你唔使舉高隻中指俾人睇㗎， 想俾大家睇一睇、啊，但我盡量唔舉高嘅，盡量持平嘅。 啱啊啱啊，咁啊呢個講笑啦，希望即係考生朋友，如果你而家叫做都聽緊個收音機，喂有冇轉錯台，驚聽日 tune 唔到嘅話咧，咁啱㗎，你係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呢、這個節目叫晨光第一線。 不過成日話考試同啲考生有啲咩講，其實好簡單，我成日都講嗰句享受。就算而家几咁紧张咧，几咁不安咧，享受呢种情绪，点解咧？因为过咗冇噶啦，你将来唔会再发生呢啲咁紧张啊，咁即系为咗一件事而担忧嘅情绪啊。因为一生人你会考一次，可能两次啦，但系第二次你已经有经验啦嘛，所以你第一次去考，哇，全世界一齐考试咁样，准备咗咁多年，终于嚟咯，反而唔需要太担忧，享受。 系、啊， 因为之后咧，你就会好珍惜今次所有嘅回忆嘅。 系，同埋希望大家唔使 repeat 啦。嗱、今日咧都讲呢一个啦，揾啲吉祥物嚟同大家考生们打打气。边两只吉祥物啊？咁啊最受欢迎嘅两只啦，大西贵啦，同埋清洁龙啦。咁啊，琴日咧就同啊呢个教育局局长啦蔡玉莲女士咧，咁啊开考前夕咧拍呢个打气短片、啊。哦，系啦、啊，清洁龙阿德咧，究竟系讲啲乜嘢咧？唔系嘅，清洁龙阿德系识讲广东话嘅。首先， 清洁龙系咩 话？ 唔系清洁龙同 DSE 有咩关联咧？可以楞得上？ 哇，咁就犀利啦！清洁龙阿德，你知唔知讲咩啊？ 讲咩啊？ 考试有阿德，成绩一定得，咁得唔得啊？劲啊！ 好嘢，清洁龙好嘢。 嗱，我讲多次啊，考试有阿德。成绩一定得喎、 啊！我几时会讲掂啊？呢一句咧， 点啊？ 就是、当我都谂唔到啊！即系我系一个创作人嚟噶嘛。如果我都谂唔到嘅时候，我就觉得佢得噶啦， 系咪啊？ 点啊？ 好好好，咁啊， 即系点啊？我都谂唔到。 头先讲咗啦，清洁龙阿德咧，就讲咗呢句 slogan 啦。 嗯， 你估大晒鬼？又讲啲乜嘢啊？ 我知啊， 好嘥咗啲脑容量。 唔系、啊，我觉得系如果你系写唔到咁多，唔好夹硬加纸，嘥咗啲纸。 唔系话考试都讲环保， 唔好嘥力。 我唔会咯、啊，考试啊，香港真系一试定生死嘅接近，我一定会好努力去考啊。环保我其他一年360日 咪啊， 环保就得噶啦。 你加纸唔系问题啊，你真系写到你咪加咯。有啲系真系攞嚟，可能隔行写。 你嗰个咪我？ 有啲攞纸系心理嚟嘅咋， 攞咗纸嚟 举手啊，攞纸。 我哋吓人嘅啫。 好啦，究竟大嘥鬼？讲咗边一句咧？一语中的，努力唔会嘥。 哇，好嘢喎！呢个真系得， 好嘢。 果然系我自己最中意嘅超级英雄，其中一个政府吉祥物大嘥鬼。即系佢唔需要押韵啊， 靓抽一唔会嘥啊， 努力唔会嘥，真系对于我嚟讲都系个鼓舞啊。 系咯， 系啊，点睇啊？ 我突然之间想拥有大嘥鬼嘅襟章添， 但系咧仲有 加油， 唔怪之咧之前要送啦。 但系仲有好多吉祥物噶嘛？咁而家今次派咗呢两位出嚟之后咧，其他吉祥物会唔会争相走出嚟要讲翻两句嘢咁样咧？ 咁佢哋当红啊嘛。咁你偶像都系咁噶啦，你当红嗰排，你梗系多啲嘢做噶啦。 永远都系大嘥鬼比较受欢迎啲咁样。 应该系啦， 同埋清洁龙咁样。 暂时系啦，睇下往后有冇其他人可以赶上呢一个啦，系咪先？好啊，咁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今日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噶。初时局部地区咧有狂风雷暴，呢、這个要注意啦。最高气温咧大概都系得25度嘅啫，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啊。展望啦，周末至下周初咧。骤雨咧就会逐渐减少啦，23度气温，相对湿度咧92%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 睇睇个天气先啊吓，今日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啊，初时局部地区咧都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咧就大概25度啦。咁啊，依家睇翻啊，雷暴警告啊继续生效紧嘅，生效到几时咧？咁啊，生效到咧有效时间啊，去到今日嘅10:30，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92%啊。 晨光财经第一线。 8:12呢个环节咧，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啊，翁中哥，小白你好，星期五愉快， 星期五愉快， 星期五愉快啊吓，咁啊，今日开 DSE 啦，使唔使帮啲考生打打气先啊 ？Dicky 你都吓，嗯， 咁梗系要啦，即系我就冇喺香港考公开试嘅，因为惊啊，即系惊考得唔好，咁所以咧，即系你有勇气考都好叻噶啦。咁仲要今日咧，即橫風橫雨啊，早啲出門口。總之咧，就係平常心啦嚇，即係就可以考到平時最好嘅成績噶啦。仲有成績無論好與壞咧，其實都唔影響將來嘅，因為咧即只不過係其中一個小小嘅門檻嚟嘅啫。 咁啊，收到晒啦。但係咧，股市方面係咪都橫風橫雨咧？我見今晚美股三大指數都要跌，有冇機會咧令到今日港股咧都蒙上一層嘅陰霾啊？係啊，咁樣啊，交俾你講啦，唔該。 直情個股票市場就好似我哋香港近日面對到嘅，例如又突然之間停電啦，有啲地方啊停耐啲咁樣，咁啊仲要咧，好似而家個天氣啊，簡直就不似預期嗰只。咁啊，股市就真係都係有啲波動性嘅。嗱，咁啊，先講外圍啦，好冇？咁啊，講到外圍美股咧，即係都俾我都叫做少少不幸嚴重咗。就過去我就話啦，嗱，大家即係唔好再望啲經濟數據唔好啦，因為啲經濟數據唔好咧，就真係會影響個股市嘅。因為個原因就係曾經咧，就大家會有個咁嘅預期嘅，就會覺得唔係太好喎。咁加息期唔降温咯，加息期降温咪利好個股市咯。曾經有個咁樣嘅一啲咁樣嘅，即係其實少少都即係唔算太合邏輯嘅一個睇法嘅。咁但係咧的而且確係㗎，曾經有段時間係咁。咁但係而家唔係啦，經濟數據唔好咧就驚衰退，經濟數據好唔好都好咧，其實大家都係覺得聯儲局加息都係加埋個一次25个点子嘅啫。咁好啦，咁啊好快速咁數下啲經濟數據。喂，差唔多一面倒全部開曬，基本上全部都唔好㗎噃。講緊就業市場呢都反映得到呢，就是、當地嘅就業市場呢都係繼續即係有個降温嘅情況。咁因為無論係呢一個首次新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同埋呢一個呢持續申領呢個失業救濟人數呢，其實呢都係有所上升，亦都係比預期高一啲嘅。咁啊，製造業指數呢亦都更加呢反映呢，就係而家喺呢一刻呢，即係美國部分嘅例如啲中部地區呢係有啲即係收縮嘅情況。喂，咁製造業都係一個好有前瞻性嘅數據啦，咁跟住領先指標又跌啦，咁啊二手樓銷售又跌喎，咁啊即係頭先講埋曬全部經濟數據都唔得嘅咁樣，咁但係咧息啊仲要再加多次，咁啊當然啦，聯儲局啲官員而家都仍然係講緊就係、是、啊即係、就是、總之咧通脹就未去到目標，所以繼續咧都要出手咁樣，咁仲有咧就而家唔止呢樣嘅喎，咁仲有咧就係話即係中美即係博弈 V 運運，咁你知㗎啦，大家啊嚟緊咧。即係嗰幾大工業國啊，就會有啲峰會，即係七大工業國啦 ，G7 啦嚇。咁、啊、但係真係你知七國就咁亂㗎啦，係咪？即係比喻嚟嘅啫。咁即係話點樣啊？啊，即係嗰啲啊，國與國之間嗰啲博弈啊、制裁啊、無論係高科技啊、以至到貿易，即係總之所有嘢咧，啊，即係。一個講曬都唔會話從一個好正面嘅積極嘅樂觀嘅角度去走㗎啦，都係一個比較負面啲局，悲觀消極，同埋係一個可能係即係不明朗嘅因素咯。咁我美國股市都係即係有啲回吐啦，咁啊亦都連續兩日都係即係偏軟同下跌㗎啦。咁所以就啊幾樣嘢加埋曬，咁啊即係仲有個美元咧都係繼續偏軟。咁加上咧就係、是、我哋個。港元匯率咧，即係始終喺過去呢段時間咧，我諗即係過去一個星期咧，都好多日咧，都係咧掂過藥方保證，咁反映得到咧，即係有資金流走啦。當然啦，過去我都經常解釋，即係喂何謂聯儲局貨幣政策，又何謂聯繫匯率，又點樣影響到我哋香港拆息啊，最優惠利率啊。 金管局嘅貼現窗基本利率都係，即過去我都即經常都咁，我都會講下。咁但去到現在呢一刻咧，可以客觀嘅事實講咧，就係話如果要用理解嘅角度去了解成件事，對於香港股票市場嘅睇法咧，咁我諗都係點都係少少負面嘅，因為畢竟港元匯率弱。都是有錢走，咁銀行睇下結餘一路跌咧，咁亦都會有一個自然嘅反應，就係話佢一路跌嘅時間咧，其實個利率就會有一個趨升嘅一個情況。咁搞下搞下咧，其實就跌下跌下就可能會停噶啦。咁啊，再者咧就係話，如果你話哦，即係金管局佢嘅一啲票據已經有到期啊，或者贖回啊咁樣，咁個結餘會上翻嚟，所以結餘就唔代表。嗰、那個港元嘅貨幣政策嘅穩定性，因為基本上聯繫匯率咧，即係後邊有座大山，哇！嗰、那個咧就叫做呢個外匯儲備，外匯儲備嗰個錢咧就西非利咁大嚿嘅，咁基本上就完全都唔需要擔心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個港匯弱咧，始終即係你話息差又好，乜嘢都好啦。咁但係點講，畢竟都係即係有啲錢係真係走咗嘅。咁所以咧就係、是、即係點講都好，都係少少咧，即、就、係、是、對於個股票市場嚟講係帶嚟一個負面嘅情緒咯。 明白。咁啊，問同阿Dicky講下，正話講開 DSE 啊，咁啊放榜咧，可能佢哋即係仲有排啦。咁同埋都可能係一次半次放榜。但係對於一啲股票嚟講咧，佢哋即係季季都要放榜噶嘛，咁樣。 或者半年半年都要放。 半年半年都要放一次。嗱，啱啱三大中資電信股咧，啲業績都出爐啦。咁啊，當然有著有唔著啦，可唔可以睇睇邊一隻會我哋可以睇高少少？係咪真係中移動？因為佢賺多咗啲喎。 係，咁啊，其實咧應該咁講，即係三大嘅即係中資電信股咧，其實佢哋都處於一個即係好天然嘅寡頭壟斷嘅地位嘅，因為基本上都冇挑戰者㗎啦。咁如果你話就咁講一啲即係已經出咗嚟嘅第一季嘅。即係業績啊，譬如佢表現啊咁樣，咁的而且個中移動係真係亮麗嘅，因為即係講緊即係無論盈利嘅增長啦、上客嘅表現啦，即係同樣都係如是。咁再者就始終即係畢竟啦嚇，即係喺佢即係過往嚟講咧，即係大家可能會覺得啊，移動個股價變好犀利喎咁。我啊好記得咧，我當初入行即係喺某一間歐資嘅投行度工作嘅時間咧，佢喺科網頁嘅時間咧，其實已經$80㗎啦。咁但係咧，即係一路去到咧，即係呢個2007年嘅高峰嘅時間，十月啦，即係當時即係個股市見頂當月啦，最高位，即係當然啦，呢個係即係。喺當時嘅股價啦嚇，未計除淨嗰啲因素，都去到成$160，咁所以喺而家呢一刻咧，只不過係反映到一個客觀嘅事實就係、是，市場開始對於啲央企咧就有個價值重估，甚至乎對於佢哋咧有個即係大啲嘅信心，呢、這個都係一個幾客觀嘅事實。咁再者真係就咁要睇純粹講無論係盈利嘅能力咯，以至到佢哋嘅息率啦。都係真係比高，咁所以有個比較好嘅防守性。咁當中客觀嘅事實就係、是，中移動個息率啦，以至到業績表現都真係的而且確係唔錯嘅。咁所以咪就係點解會呢段時間佢股價都係反覆一落高一落，都係比起個大市或者嚴格上嚟講啦，三大電信股咧，真係如果要即係稱起上嚟嘅時間，比起個即係恆生指數嚟計咧，其實都已經係都跑贏咗㗎啦，都算係，所以都算係咁啦，即係。幾間嚟講，即係 5G 嘅上客量亦都即係有所加快，咁啊客觀嘅事實都即係唔錯㗎啦。咁雖然即係譬如你話聯通可能個即係第一季嘅收入就爭啲啲，不過客觀嘅事實即係都係。反覆偏好嘅，佢哋幾間都合。 明白。咁另外再睇翻咧，其實內地嗰個經濟啲數據都幾唔錯嚇。咁一啲商務及譬如消閒旅遊啊，或者係汽車，甚至乎一啲貴重資產嘅需求咧，其實回升嘅。咁啊，相對嚟講啦，令到咧就可以譬如一啲意外啊、財產保險嘅需求，同樣咧都可以繼續增加。咁啊，其實望翻呢一啲嘅譬如內險股佢哋嘅表現咧，基本上咧，我就咁望落去一即係清一色咧。都是加好嚟嘅，都是日升嘅。咁如果你话喺呢个需求底下啦，咁系唔系连埋呢一啲嘅板块都系几可捧嘅咧？ 保险股就即系都系仲系弱势少少嘅，即系如果你话喺而家呢刻咧，尤其是即系中资保险股都未好成到气候嘅，即系纯粹讲个股价表现啦。咁但系即系你话，都唔系啊，起码中人寿都弹翻啲啦，近期都咁都系嘅。咁但系即系整体嚟讲，如果你话歷年嘅股價表現咧，佢哋都非常之差噶啦。即係如果你話過去嗰好多年嘅話，咁有冇一個即係疲倦太來復甦嘅機會咧？咁我諗都睇幾樣嘢嘅。第一就係 當經濟完全復常嘅時間，咁梗係有啲行業會跑咗出嚟先。咁而家跑咗出嚟嘅咧，好明顯就係啲出遊啊，同去旅行有關啊嗰啲，咁嗰啲就甚至乎零售啊，呢啲咧就真係跑咗出嚟先嘅，再去到餐飲啊咁。咁我諗即係你話喂，咁最終會唔會都去到即係呢一個行業咧？咁樣始終都會頭先小白都講啦，即係唔同類型保單嘅需求都會增加咧。咁、但係亦都有另計啦，因為咧即係譬如話喂都通咗關喎。啊，咁始終譬如香港個別啲保險公司啲產品可能又會吸引到即係內地啲朋友，如果佢喺香港有户口啊、成啊嗰啲咁樣，咁所以我諗就即係此消彼長嘅情況之下，就即係都叫做有一個即係少少復甦嘅憧憬嘅。咁部分啲保險股，即係中資保險股咧，都有啲反彈，但係譬如話嚟到而家呢啲水平咧，咁你話有冇一個即係好大嘅上升嘅空間咧？咁我諗暫時而家呢刻咧，又未見到呢個情況。 Dicky 環節最後咧，同你關心埋呢個咧抽水配股潮啊，因為見到今個禮拜咧就安踏體育啦，咁啊已經配股啦，高位配股咁啊，哇！散户又係啦，散户又坐下貨啦，跟住好啦，調翻轉頭，你睇到內房琴日咧，越秀地產琴日都要折讓供股啦，咁股價曾經跌超過一成嘅，咁啊你都知道越秀地產都係中資背景咯，咁大家就開始憂慮，喂會唔會有啲變咗股價行得？咁上下嗰个配股潮或者个抽水潮开始出现啊 ，Dicky 你点睇咧？ 絕對有可能嘅，甚至乎而家即係講緊抽水同配股咧，同供股咧都係幾樣嘢嚟嘅。第一咧，面對住可能有個別公司走出嚟供股啦，供股通常就係嗰個折讓都比較大，咁對於個股價嘅壓力都比較多。咁由再之前嘅領展到而家嘅越秀都係啦。咁你話喂個別嘅即係股東出嚟配售股份，又或者先舊後新配股集資，咁都無日無之㗎喎，呢段時間都好多㗎喎。咁當然啦，搞清楚就係話見到話先舊新配股就即係間公司集資啦。咁但亦都有好多係點啊？即係減持佢哋投資嘅舊股，咁譬如話，嗰幾大科技嘅公司，咁都係面對住呢個壓力啦。商湯啊，仲慘添，仲傷添。點解啊？哇！即係連環咧，阿里又沽啊，呢一個即係話軟銀又沽，咁再加埋其他嗰啲啊，大家都耳熟能詳啦。南非 Netflix 減騰訊啊，跟住軟銀啊減阿里啊，股神又減比亞迪啊。咁當然最後都反映基本面嘅，所以點解比亞迪相對地就算股神成日都喺度沽貨，好似就係呢兩個月慢咗，咁佢個股價表現都唔會太曳，咁都反映呢個情況。但係亦都客觀嘅事實就係話，當有啲股份如果你話佢哋嘅股價向去一啲近期比較高嘅位置，又或者佢哋嘅行業本身亦都係即係需要多啲資本嘅，所以都需要多啲資金嘅，咁的而且確就走出嚟做啲融資嘅行徑咧，就絕對有可能。咁佢一融一融資咧，哇！個股價就真係出現一個大幅嘅一個即係所謂嘅集資配股又好、供股又好嘅下跌裂口㗎啦。咁啊，真係好難。即係補翻即係嗰條數嘅，因為作為一個散户投資者，即係你買咗佢啦，已經佢又供股又要額外揞錢出嚟，跟住佢股價就跌咗。你唔揞咧又攤薄效應，咁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喺而家呢刻升得多時，你都要留意一下點解。而第二就係分散投資咧，都係一個最佳嘅良策嚟㗎啦。 咁完全明白曬。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周恆董事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個股啦。唔該 ，Dicky， 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啦。拜拜， 唔該 ，Dicky。 DSE 打氣加油站。 今个星期六将会举行2023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英国语文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 想在考试之前为应届 DSE 考生打气，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DSE 打气加油站的贴文留言啦。 你的打气说话就有机会在星期六朝早9点至10点 DSE 打气加油站被读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同齐集五星星。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嘅优惠咧，瞄准机票啊！近排咧，啲朋友仔都系咁订机票啦。嗱，问下直播室入边其他主持人啦，你哋有冇一啲订机票近排嘅一啲经验咧？觉得系贵咗、平咗，定还是有啲攻略咧？吓， 嗱，我又。 平咗系嘛？ 因为我好早啊嘛， 系啊系，你好早已经订定年尾嘅机票，所以 early bird 个几月前啊， 系 个几即系呢两个月之内啦。咁咧，但系记住啊，决定咗边日 就邊日唔好改，原來改好 好貴啊，好貴啊，改好貴啊，真係。 或者你想個機票係彈性少少嘅，你本身又需要加錢先啦，係啊，改機票啦， 係啊，因為佢有啲譬如自由飛咁樣啦，咩叫自由飛咧？就係可以俾你改嘅，但係張機票就已經 本身 係 貴咗啊嘛， 再貴咗咯， 因為我買嘅時候係買平啊嘛，咁 但 係 最後你改啊， 所以我唔改啊， 唔改啦，係咪？ 改唔改啊？ 鐵定 係啊， 飛就飛， 聽日 瀟瀟灑灑。即刻 聽日飛， 瀟灑的上機，好啊，好啊， 所以聽日唔做成軍第一次， 係聽日唔做，聽日唔做，禮拜一照做，禮 拜 一照做， 聽日 禮拜一照做，好啦，咁啊，小華同埋船仔咧。 我唔係負責 book 機票嗰個， 係咪你幸福咯？ 我係叫咗我個 friend 去 check 咁樣，佢都係個零月前去睇，佢話都 OK 啊，都唔係好貴。 喂，咁你咩都唔使做喎 ，book 機票又唔使俾錢又唔使，咁你做啲咩啊？ 我負責去玩咯。 佢 friend 叫阿冰，阿冰。 哦，係佢一個女士嚟。 仲有一個男仔，仲叫男仔，阿冰哥， 冰哥， 冰哥，冰哥，冰哥， 收埋。 係啊，我叫你鐘哥，佢你叫佢冰哥，真係啊！ 你要擺雪櫃嘅啲冰， 係啊， 如果唔係擺到會融啊。 几好，船仔真系开心。我哋呢啲亲力亲为啊， 我哋亲力亲为啊，即系譬如咧，如果你要 book 一啲机票，我发现有个套路嘅，即系一啲叫做我哋叫廉航啦。咁佢哋咧去到选择机票嘅时候咧，佢每一日可能都会有啲系相对嚟讲呢个价钱比较上优惠嘅套餐或者系机票。咁但系咧，其实好快脆咧就会冇晒嘅。咁我自己我唔知系惯性留意到呢啲嘅呢个现象系咩咧？佢今日冇咗呢一个，譬如咁讲啦。例如飛東京，咁原來我揾到張500，譬如啊，揾到張500蚊嘅，啊撳咗嚟之後咧，今日有，跟住再想撳咧冇，咁你梗係估俾人買曬啦。原來第二日撳嘅時候， 佢又出翻嚟， 佢又有，佢應該咧係每一日咧。有一定嘅 quota 去到做呢啲咁樣咁平嘅機票， 同埋真係唔知啊！不，而家我就呢一輪我就冇遇過呢啲咁嘅情況啦。你話之前啊幾年前咧，遇過啲情況仲吊鬼啊！譬如我今日見到500蚊，我唔買住咁樣啦，聽日冇咗喎， 係啊， 咁或者你聽日今日500蚊我買咗，咁你唔好以為咁開心，冇亦唔好諗住會傷感，因為佢隔兩日咧400， 哦， 同一日。 同一日啊！ 同一日都試過， 系啊，我就 是、你真 系 估唔到嘅。 我就系近排咧歸納翻你哋嗰啲意見咧，我就系發生呢一件事啦。咁我想買張機票啦，跟住咧兩日之後冇咗，跟住我以為冇啦，兩日之後又再出翻嚟，就平咗。 系啊，所以你唔 但系咧 擔心會有嘅， 但回程嗰下咧 就貴咗啦， 就貴咗好多。天啊，仲难睇嗰啲股票。 佢只得佢就你翻嚟嗰个期嘅。 喂，我睇机票咋，唔系睇股票啊！我想飞啊！好，船仔同我哋睇埋个天气去嘛。 好啊，今日多云间中时间有骤雨啊，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啊，最高嘅气温大约系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咧，咁就骤雨逐渐减少啊。咁而家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9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港灯供电系统星期三凌晨故障，导致港岛多处电力中断。港灯交代初步调查结果，指事故是由于在维修保养期间意外接驳到一条没有记录的后备电缆，引发短路，触发供电系统自动保护机制，影响供电。港灯营运董事郑祖莹向受影响的客户鞠躬致歉。郑祖莹又对今次事件深表遗憾，形容事故非常罕见，属于个别事件，强调港灯会严肃认真处理，亦都会深入研究查找系统是否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亦都已经采取一系列预防措施，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港灯会全力跟进故障之后的检讨工作，按政府要求在4星期内提交详细报告，同埋提出预防改善方法。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将率领特区政府官员和立法会议员到大湾区访问4日。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分别出任副团长。 訪問團會到深圳、東莞、佛山和廣州，廣東省和各市領導會和訪問團會面，訪問的範圍包括各地創科、環保、青年發展、文化藝術和體育各方面的設施、企業等。李家超說，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到廣東考察的時候說，大灣區在全國新發展格局中有重要戰略地位，香港特區積極支持，正是加強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聯繫，推動大灣區高水平合作和高質量發展，主動對接國家戰略。美國總統拜登和法國總統馬克龍通電話，白宮表示兩國元首討論了馬克龍對中國的國事訪問，重申了維護台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兩人又重申面對俄羅斯的侵略行為，兩國會堅定支持烏克蘭。法國總統府就說，馬克龍和拜登都認同繼續就烏克蘭問題和中國接觸的重要性，兩人亦都表示會確保國際法在印太地區得到維護。拜登之前亦都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通電話，討論馮德萊恩日前的北京之行和他們對維護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人權和公平貿易做法的共同承諾。俄羅斯太平洋艦隊已經完成戰備突擊檢查，在今個月14日展開的突擊檢查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進行，超過25,000名官兵、約90架飛機和直升機，包括10多艘潛艇在內的約160艘艦艇參與。俄羅斯國防部說，艦隊指揮部和人員在短時間內完成了作戰準備、作戰部署和全套近海、近遠海區域作戰訓練任務，期間多用途潛艇、反潛和攻擊艦、岸基導彈系統和空天軍遠程航空兵的部隊、太平洋艦隊航空兵部隊進行戰術配合，演練多套行動方案。國防部長邵伊古說，這次的突擊檢查的目的是增強俄軍抵禦敵人從海上入侵的能力。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28,620點，跌36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02.87美元，賣出2,003.26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849，日元134.18，瑞士法郎0.893，加元1.348，人民幣6.884，英磅對美元1.244，歐元對美元1.097，澳元對美元0.674，新西蘭元對美元0.617。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最高氣温約25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展望週末至到下週初，驟雨逐漸減少，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時間去到早上10:30。室外氣温23度，相對濕度91%。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lly 同你讲翻荃湾路啦。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屯门公路啦，近住油金头噶，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快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龙就喺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盘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的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一 段就比较挤塞，德士古道北去返全锦交汇处，龙尾排返去城门道，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都是车多，而家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去葵芳方向近住城门道一段车多，龙尾喺大河道，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象鼻山路去返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喺象山村。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排到天富海湾。咁另外啦，较早前啦，观塘协和街有爆水管需要封路，咁而家封路重开啊，就协和街来回方向近住秀雅道封路重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想说基本法， 用相片去讲基本法嘅前世今生。 今个星期推出英文版，向香港以外的人士推广基本法，说好香港故事。 Hi, I'm Jason Lau. I took a photo of the forever blooming Bohemia sculpture because it implies that Hong Kong will keep on thriving with all the support given by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想说基本法英文版，逢星期二、五下昼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欢迎乘搭人生升降机，阁下的生命已经完结。现在你可以通过这部电梯返回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一日，重新做一次选择，但这个选择不会改变你已经死了的事实，只能够让你的人生不再有遗憾。好了，请你做好准备，电梯门即将打开，祝你今天有个愉快的旅程。 电视剧集《狮子山下》人生升降机，星期六晚九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有没有试过考试前一日先来临急抱佛脚温书呢？在心理学上面，这种症状叫做拖延症啊。明明是迟早都要做的事，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拖拖拉拉呢？想不想知道背后有什么心理学原理？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何でもいいけど大事なのはまず気持ちだよね。騙す気あるの？確かにそうだな。その努力は認めてあげよう。リスクも背負ってる。腹も減っててこれっきゃないって思ったんだろうな。そりゃしゃあなしか。でもこれじゃさすがに通用しないよね。業界厳しいからさ。子供の私も二度見したね。動揺の中で動揺したね。腹いっぱい食ってもいいけど、その分働かなきゃ詐欺だよな。今日は反省して次頑張ろうな。多分今日が最後だけどな。生まれてもフェイクでもいい、ここまで来たら関係ない。 世界上有20%的人口都是有拖延症的。大部分拖延症患者都会觉得是因为自己太懒才会拖拖拉拉。不过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想将件事做到完美的心态而令到我们拖延的。在2017年由波兰心理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找了有拖延症状的大学生和一般大学生做了一个实验。研究团队就要他们根据指示重复性地举起红旗或者白旗，举得啱就会有奖金，答错就要罚钱了。咁观察佢哋嘅反应同埋速度会唔会随住奖励同埋处罚而发生变化嘅。喺奖励条件下，有拖延症嘅人同一般大学生反应速度都系差唔多，咁但系一去到有惩罚嘅环节嘅话，咁佢哋答问题就会用多咗接近10%嘅时间啊。咁系因为有拖延症嘅人有一种我唔可以犯错，希望所有嘢变得完美而变得更加谨慎嘅缘故。咁所以如果我哋想克服拖延症，不妨先赞下自己已经做得好好啦。咁只係想做好件事，担心得太多先会拖延。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减低压力，以后唔会拖延啦。 转枷锁，如乱的风火烧向我，怕未我过去心魔。如我不死可再生，但我不必多降温。从无极限，即管求我灼痛我的恨。敢死队不断招募，无需绑经，今天不用超度。想走新路，狂能追至热七度，烧不了初步。水碰火翻腾，升起了蒸汽，积压出乌云，寒流全天气。趁个温中弱势受难，未怕受罪，未怕 I'm a man of fire I'm a man of fire Light it up, light it up I'm a man of fire I'm a man of fire Light it up, light it up I'm a man of fire一早过一根本不可分辨，用力坚定着我，用力验实验我，部分落下就落下我，逐段逐段再突破。当小角色解开压抑，当狠角色自然路径，水碰火翻腾，升起了蒸汽，即刻出乌云，可留全天气。趁个温中弱势受难，未怕受罪，未怕 I'm a man of fire I'm a man of fire Light it up, light it up I'm a man of fire I'm a man of fire 神光警星 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今集晨光警星邀请了香港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督察 Madam Crystal 上来担任嘉宾主持。Crystal 早晨， 小柏早晨啊，咁都系听众早晨啊。 诶、Crystal 啊，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就系钓鱼短信千变万化。最近咧我就睇咗一套讲网络黑客嘅戏，入面嘅主角咧就用人工智能，即系咩啊？即系 AI 啦，结合咗电脑病毒，咁啊一个短信就可以控制一部手机，又可以入侵人哋嘅银行系统，几分钟啊就可以赚走晒受害者嗰啲钱噶啦。其实而家嘅骗徒会唔会用到人工智能去到呃人嘅咧？咁另外就系而家咁多古灵精怪嘅钓鱼 SMS 短信，可唔可以咧同我哋讲解一下最近呢啲嘅手法系点样啊？ 好啊，首先等我同大家讲下最新的诈骗手法啦。这些钓鱼短信由去年假冒电子支付工具、邮递公司、网购平台，到今年年初就转移去到假冒三大电信商，例如是中移动、Smart 通、CSL， 同埋两大连锁零售商店的会员奖商计划，例如是 U 同埋易上前。咁佢哋亦都试过假扮外地的串流影音平台 Netflix、本地餐厅指南平台 OpenRice， 连未实行的隧道收费计划而通行 HKE2 都被骗徒冒认过的。 哇，现在钓鱼短信呢千变万化、哦、不过呢有没有一些共通点可以给我们多一些线索知道他们这个是骗局来的 呢？其实呢就万变不离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呢都是声称收信人的账户有异常啦，积分到期要换礼品啦，需要核实账户未能够成功付费等等，要求他们按入去短信附上的连结，再进入假平台就留下个人资料、登入账户和密码、信用卡资料等等。不法分子主要就是盗取信用卡的资料，并且就在海外的网站购买机票、点数卡、虚拟资产这些没有实物的货品，又或者是购买电子的产品去到转售，所收集回来的姓名、身份证、个人资料亦都会被用作非法用途，例如就在黑市度贩卖。而骗徒钓到你的平台账户登入名称和密码之后，就会登入你的账户，将积分或者点数转移，又或者换取礼品的。 哇，果然是千变万化，不知道过去这几个月的数字又有没有变化呢？这些钓鱼手法隔几耐他们又会转的？ 由去年年底去到今年第一季，警方录得超过1000名市民代入钓鱼诈骗导致损失，同期警方亦都移除了数以百计的钓鱼诈骗网站。我们看到这些钓鱼诈骗网站的存活周期由几日去到几个月不等，新的虚假网站就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会出现，网页的设计像真度亦都非常之高，市民透过手机屏幕都很难去到分辨真假。所以当大家收到一些自来的短信，而又有一些不明来历的连结的时候，都要加倍小心。 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骗徒用什么嘅方法隐藏身份和避过追查的呢？制作这些网站其实是不是很容易的 ？Crystal， 好多时候骗徒都是透过境外的设备去到行骗的，他们会透过境外的电信服务供应商大量发送 SMS 短信去到给香港的用户，而钓鱼诈骗网站的网页寄存和域名注册很多时候都是由境外的服务供应商提供，便宜到几十元就有的了。另一方面，複製一個網頁所需要的技術其實就並不複雜的，假網頁設計亦都可以做到非常之像真，很多釣魚詐騙網頁盜取信用卡版面基本上都是大同小異的。 Crystal， 每天有這麼多的釣魚短信，其實有沒有什麼源頭堵截的方法？ 其實警方就正在同通訊界監管機構和流动网络营办商成立专责的工作小组，研究订立短信发送者号码注册制度，即是说由已登记机构发出的短信上高就加入一些标记，去到协助市民识别短信的真伪，减低受骗的风险。另外警方亦都已经将同诈骗有关的网站域名发放给主要的电信商和固网宽频服务供应商，去到进行拦截诈骗网站，用完善通讯和网络系统等等这些方式去到堵截漏洞。其实坊间已经有工具，包括是软件和手机 App， 去到帮助大家辨别钓鱼信息、邮件和网站。当然市民最重要就是自己提高警惕，懂得分辨网络世界的资讯。 但是这样 Crystal， 我见到有些钓鱼短信的发信人的名字和真实的机构是一样的，网页又设计得很真，那市民应该怎样去辨别真定是假呢？ 钓鱼短信附有的连结网址和机构官方网址的串法并不相同的，只要大家稍加留意并不难发现有奇怪之处。而且进入假网站之后，如果你发觉不能够转换语言，发现部分的按钮或者连结失效，输入不正确的信用卡资料都可以顺利去到下一个版面，那这个网站就很大机会是钓鱼网站了。其实假网站的存活周期由几日到几个月不等，如果市民用域名查询工具例如是 Whois， 就会发现域名注册日期，并且是会找到端倪的。 就咁听嘅话咧，似乎骗徒嘅犯罪成本都好低、哦。咁针对呢一班钓鱼短信嘅骗徒，最近警方会唔会有啲乜嘢嘅拘捕行动噶？ 針對釣魚短信騙案，警方就啱啱進行了兩次的拘捕行動。在上個月月頭，九龍東刑事部人員就拉了8個人，涉及35宗假冒電信服務商的釣魚騙案，涉款大約67萬元，檢獲涉案的名貴服飾和電子產品。我們相信被捕的集團主腦和骨幹成員負責發放釣魚訊息，騙取市民資料之後還安排車手四出購買易轉手的貨物。去到上個月月中，網罪科人員亦都拉了10個人，他們涉嫌發出超過5000條的詐騙短訊，至少牽涉170宗的騙案，涉款超過200萬元，行動中檢獲大量電腦和手機。同第一單案件一樣，被捕的集團主腦和骨幹成員負責發放釣魚訊息，並且利用騙回來的信用卡資料捆綁到手機的電子錢包裡面，繼而安排車手利用相關的電子錢包去到全港進行購物並且銷贓逃離。 哎、Crystal， 我哋轉一轉個話題啊！最近咧，我都聽講騙徒甚至乎咧就會利用人工智能，即係 AI 進行一啲釣魚攻擊喎。咁其實係點樣嘅一回事？可唔可以同我哋講解一下咧？ 好啊，嗱，網絡不法分子咧會利用生成式嘅人工智能技術，例如係最近好 hit 嘅 ChatGPT 啦，去到製作釣魚短信，又或者係電郵內容，甚至係編寫咧惡意程式。咁除咗短信同埋電郵，騙徒咧仲會利用二維碼啦，同埋語音去到進行釣魚攻擊，例如係將惡意或者釣魚網站嘅連結變成二維碼，用借口去到誘騙其他人咧去掃碼進入假網站，又或者係誘使其他人咧就係掃電子錢包嘅收款碼，從而咧進行轉帳。 有時咧，我都收到一啲嘅電話或者係語音訊息，咁啊都係叫我咧有一個嘅俾驗證碼嘅情況嘅。呢啲咧係唔係都係另外一種嘅釣魚攻擊嚟㗎？ 嗱，冇錯啊！呢一種咧就係叫做語音釣魚攻擊。顧名思義啦，語音釣魚攻擊咧就係利用語音電話冒充政府機構啊、內地執法機關、電子支付平台等等。咁啊，有騙徒咧曾經係假冒銀行職員，就致電市民，俄稱佢哋嘅帳户咧出現異常情況，要求佢哋提交交易密碼同埋一次性嘅驗證碼。咁啊，最終呢啲市民嘅帳號咧就係被騎劫，兼且咧仲要蒙受損失添。咁隨住人工智能急速發展啦，坊間一啲 AI 嘅技術咧，只需要取得一個人幾秒嘅聲紋，就已經可以咧準確模擬當事人嘅聲線。如果有不法分子咧錄取咗你幾句說話，已經係有機會利用 AI 去到假扮你嘅聲音，去打俾你嘅親友進行電話詐騙。嗱，呢類嘅騙案咧喺外國已經出現啦，再唔係天方夜談啊！ 一聽落去嘅時候咧，即係同電影嘅情節好似，咁真係唔知道應該好嬲定好笑。咁但係咧，其實啊，係唔係我只要我哋好好地保管一下我哋自己嘅信用卡資料啦、個人資料啦，唔好亂撳自來信息就冇事㗎啦。 其實釣魚攻擊咧，只係其中一種手法嚟到進行詐騙。除咗我啱啱提及過嘅 SMS 釣魚短信嚟到盜取信用卡資料之外啦，仲可以進行咧唔同類型嘅詐騙嘅。例如近期騙徒咧就發放一啲露骨嘅短信啦，邀請收信人去到一啲假嘅約會網站開設帳號，並且係充值，去到約會一啲咧根本就唔存在嘅女子。騙徒再用唔同嘅藉口要求咧就係充值升級，去到享受 VIP 嘅見面安排。騙徒咧亦都會假冒一啲證券買賣平台去到發出短信啊，聲稱有用戶信息要核實，要求收信人咧就透過附上嘅 WhatsApp 連結聯絡所謂嘅專員，然之後呢啲市民咧就可能會被遊說去到假嘅投資網站進行投資，再將啲錢咧就轉去騙徒嘅銀行户口啊。 如果我係一個唔去拈花惹草又唔買股票嘅人，咁咪冇事咯，係咪㗎？ 咁但係你都应该会上网买嘢啦啩。嗱，骗徒呢仲会喺网上嘅买卖平台假扮买家，要求卖方呢就用平台所谓嘅第三方托管服务去到进行交易。咁即係话啦，买方呢存入货款之后呢就由呢个平台代为保管，等確认妥善收货之后呢，货款呢就会发放俾卖方啦。咁之後，騙徒咧就會向賣家索取電郵地址，再發送電郵假冒平台，聲稱咧就已經入咗貨款，要求賣方咧就撳連結去到假網站，留低信用卡資料去到收翻啲貨款啦。咁當然啦，騙徒咧就會用佢得到翻嚟嘅信用卡資料去到網上購物，令到受害人蒙受損失。所以而家咧釣魚短信咧可以話係千變萬化，唯有大家小心啲，多啲留意最新嘅騙案手法咧，先係上策啊！ Crystal 话：既然咧钓鱼攻击千变万化，唔知道警方有啲乜嘢可以帮到啲市民呢？ 警方呢就相信提升全民数码素养，培养公众查证网上资讯的习惯就至关重要。咁所以警方的网罪科啦，去年年底就推出一站式的诈骗陷阱搜寻器、防骗伺服器同埋手机版的防骗伺服 App， 去到协助市民评估诈骗风险。咁除咗自来短信同埋可疑电邮啦，市民喺网上买嘢俾钱之前啊，遇到陌生来电、自来嘅笋工同埋声称必赚嘅投资等等咧，都可以用防骗伺服器输入电话号码、平台用户名称、社交平台账号、网址、收款账号等等咧，去到查阅一下呢啲资料咧，会唔会同一啲网上诈骗或者系网络安全风险有关？ 唔知道网罪科仲有啲乜嘢嘅教育宣传方法去到帮到市民呢？ 就住钓鱼攻击咧，我哋网罪科喺 Cyber Defender 守望者嘅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咧，都会定时出 post 去到提醒市民最新钓鱼信息同埋骗案手法。咁所以大家咧一定要 follow 我哋守望者嘅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啦。咁除此之外，网罪科咧喺今年一月至到三月咧都举办咗一个名为“全城守望”嘅网络安全运动，透过线上线下推广全民数码安全同埋防骗信息。咁啊，当中活动咧就包括二月份就举行咗全城守望嘉年华，同埋咧就为中小学而设嘅学校讲座等等。嚟紧我哋会喺五至到六月咧就举行钓鱼电邮为题嘅活动，为本地各大小企业进行钓鱼电邮演习，去到提升员工对于假电邮嘅敏感度。 Crystal 啊，你最后啦，唔知道会唔会有啲乜嘢防骗嘅呼吁俾我哋嘅听众咧？ 好啊，嗱，有几点咧，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嘅。第一就是千祈不要开启来历不明的电子邮件或者是信息，还有入面有 link 大家都不要乱按 click 了。第二就是看清楚寄件者的姓名、电邮地址、内文有没有异常，例如是串错字等等。如果不肯定信息的真假，应该就向有关的机构查询，打个电话问一下是不是真的。如果网站要求提供个人或者是信用卡资料，大家就应该加倍留神了。最后，如果怀疑自己已经留低了信用卡或者是登入凭证，就应该尽快致电银行停止信用卡，还有就更改你的户口密码。 还有一个我就知道，就是怀疑受骗应该就保存相关的信息或者记录，还有尽快报警嘛。今天也很多谢 Crystal 跟我们分享了网络钓鱼手法层出不穷，市民每当遇到不肯定真定假的短信、电邮或者来电，记住不要心急，最好停一停 check 一 check， 避免被骗徒有机可乘嘛。今天不谢 Crystal， 拜拜。 不谢你小白。 早晨，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九点零九分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要跌啊，跌110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24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97点啊，美股三大指数都跌啊，港股 ADR 当然都真系要跌翻落嚟啦，咁啊跌几多啊？跌113点，睇下亚洲区外围市况咧，好似好翻少少，不过今日咧港股好大机会都系低开噶啦，咁特别咧系连金同埋油咧都有少少回落嘅迹象啊，咁啊散股民就要多做功课和留意一下市况的不同变化了吧。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来，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大壮开咪入边已经打咗俾阿大壮咪啦。早晨， 早晨，小白，呢轮忙唔忙啊？ 呢轮啊比较上忙啊，我哋都要多录音啊，我哋服务市民啊嘛。 咁啊系，服务市民咧呢、這个星期最留意到梗系夏主任啦。 哦，咁梗系啦。 风尘仆仆，马不停蹄。 嗯， 哇，见佢每日啊要去嗰啲地方，好多都同青年人有关啦，同香港啲科技都有关噶。 系啊，舟车劳顿啊。 不过真系好劳顿啊，话如果假如系当系去巴黎去旅游嘅话咧， 艾菲尔铁塔都未睇完就凯旋门，转头就圣母院，跟住凡尔赛宫 啊。不过科技发达，可能迟啲咧都唔使周居劳顿，靠 AI 帮手睇晒呢个世界都得。 咁啊，起码眼睛可以旅行啦。不过做到咁高官，辛苦下啦，冇办法啦。 为人民服务，哎呀，我都系一样为人民服务，光荣光荣啊！ 系咯，大家咁话，不过你知唔知点解咧？下主任系六日嘅行程咧，又唔系第二个数字咧？ 哎呀，又何解咧？嗬？ 啊，系咯，我谂一谂，跟住到特首就话，虽然咧系佢冇特别向传媒直接讲啊，不过原来有六点嘅，要留意嘅。 哦，六点啊，所以就六日啊。 啊，六日六点咪六六无穷咯！ 哎呀，咁唔怪之得啦，生生不息啊，香港繁荣昌定啊！ 所以要留意住领导人嗰啲吓讲话姿态，咁即系以后咧吓繁荣昌盛咧，希望大家做生意啦，做得啊赚多啲啦。 系啊，最紧要系咁啊！ 不过赚到钱系要值得嘅吓。最近睇翻法庭啊，两宗官司都好得意嘅吓， 系点样咧？ 咁分别都系有啲系报称系商人啦吓，就告呢个华茂嘅慈善基金，都系话俾咗钱佢哋咧唔还咁讲啊。 系啊，同即系啲公司啊或者集团嘅话咧，都系啲钱银瓜葛嘅事多。 系咯，咁得意嘅咧就系一前一后咧，就一个人赢，一个咧就输。咁啊，先讲赢嗰个啦吓，嗰位嗰位姓林嘅商人呢就讲到明呢佢有5000万呢就俾咗呢个华茂基金呢就攞嚟做呢个打官司㗎喎。当然啦，喺法律上就好似係借钱俾钱人提供钱俾人打官司呢有啲顾忌嘅。咁可能嗰宗案件本身冇呢个议题啦。咁就点都好。咁法官审完之后呢，阿梁官就话呢唔信呢阿龚仁森医生，咁认为呢係呢个原本嘅新杀人嘅说法可信，咁於是呢就要赔钱啦。 哦，咁冇辦法啦，咁法庭官司我哋梗要听啦。 不过一个星期之后呢，另外一单呢呢一次呢呢、這个商人就姓陈嘅，咁输咗喇喎。咁呢次呢个案件里面提出呢就係佢就话佢又唔係话自己直接呢借钱去打官司，佢就话呢其实係夹粉做生意嘅咁样。咁跟住阿欧阳官呢判出嚟就话呢同样地呢好似之前件案咁呢唔信啦龚仁森医生嘅说话。不过另一方面亦都唔相信呢位姓陈嘅商人呢所讲呢话有什么呢啲生意嘅合作，仲话呢佢嘅说法呢係怪异添嘅。咁虽然係呀，佢就话一方面阿医生呢就疑点重重啊，睇报道就前后矛盾。不过至于阿商人自己嘅讲法呢亦都不能啊相信。 咁喺个庭上边，咁啊唔知老官会唔会觉得成件事都系匪夷所思、胡闹？ 嗱，呢件事咧，我谂啊真系香港市民咧就由头睇到落尾啦。即系好多年前，由呢、這个建大建筑商失踪跟住又俾人绑票，后来又翻翻出嚟，又再次俾人绑票，之后咧就真系失踪啦。咁啊跟住法律上又过咗7年，可以视之为咧不在啦。咁跟住就攞出咗个遗嘱啦，英文4隻字 ，one life one love 咁样啊。咁跟住有人挑战咧，攞呢个遗嘱出嚟做呢个承办啦。咁啊拗咧，咁啊个家公就对新抱啦。 系啊， 民事诉讼啊打啦，打到咧最后阿任官咧吓任以军法官就认为咧，都听晒啲专家、得职专家、证人之后咧，就份。One life, one love 系假嘅。 哎哟，咁啊真系变刑事嘅咯。 系啊，因为虽则咧系民事嘅诉讼，但系假文件者咧，既可以系民事嘅议题，亦都系触犯咗刑事罪啊嘛。咁所以大差人就出动啦，咁就拘捕咗，话啊大有钱女人啦。 哎哟，咁啊即系原本系家庭纠纷争下钱啊，变咗咧政府都要插手啦。 话都几危险啊！因为如果假如文件系假嘅咧，仲牵涉咁多复杂嘅铺排啊，咁多钱财咧，分分钟啊，唔系即系高等法院都中级法院噶嘛。咁系一判起监上嚟啊，平时荣华富贵坐起身嚟都咪话唔惊啊？ 哎哟，系啱啊！ 惊就可能要求神拜佛啦，希望保佑啦，系嘛？揾到条冲掘个窿就希望可以解决。咁话唔定喺咁嘅情况之下，不如签翻一份俾咗神， 系 咁啊，可以有保障啦。 系即系谂住用现有嘅财富去到保障自己将来嘅人生。 咁但係民事訴訟咧，阿家公都俾人盤問咗好耐，盤到咧阿任官就有啲批評，咗咁多日啊。咁不過家公咧就好硬淨啦，記住逐啲講啊，頂到落尾啊，最後勝訴。跟後咧件案件繼續咧會有上訴啦。到到終審庭咧，終極就話咧，原來嗰四隻字嘅遺囑是真的， 即是剛才 one life one love 是堅的了， 是啊，那是真的，遺囑自不然的錢呢就繼續由新抱擁有享受啦。 哦，是啊是啊， 不過後來沒多久大家香港市民都留意到一些報道的啦，不幸呢新抱又過世啦，那剩下出來就有人就說手執一個真的遺囑， 是 那一直就否認呢風水遺囑，說這個是真的為了呢是要將啲財產移交嘅咁。 哎呀，有段時間咧都掀起好大嘅風波啊！香港啲新聞紙日日都喺度賣，甚至乎將啲甜言蜜語咧都披露曬出嚟添啊！ 啊，呢啲係做人嘅做法啦，公論啦嚇。咁之後就到，咦？本來係擔心係唔係風水問題，原來唔係，原來法官直頭咧林官就話係假嘅。 咦、哎？又係假㗎？ 呢份係假㗎啦。 是之前那个后尾咧就话俾大家听就是真的，所以呢份咧话就假啦。 系啦，咁啊跟住呢次咧就冇咁好彩啦。啊，佢民事诉讼嗰方面咧一直拗到上去咧都冇被推翻，都系一份假遗嘱。咁亦都同样地咧，因为都系有假嘢，就有刑事啊牙差啊，讲笑啫。咁当然警方会出动咧。就是做拘捕啊檢控咁啦，咁最後亦都咧俾陪審團咧係裁定有罪咧，變咗要坐監。 哎，咁啊真係得不償失啊呢啲。 係咯，咁啊跟住就經歷咗咁多案件之後咧，咁啊有人就覺得啊，唔知咪叫天有眼定乜嘢咧，就話啲錢咧就去到呢、這個嚇咁嘅 committee 嗰度啦。 哦，咁啊天地唔係有眼啊，可能真係有正氣喎、啊。 係咯，咁但係。跟住以為咧，就係、是、遺囑裏面提及咧，係由什麼執行啊、承托人啊去做咧，就一定法庭係需要跟嘅、因為法庭咧喺審視過啊所有嘅情況之後咧，大概舊年啦、啊，鮑雲明法官就出咗啲命令咁上下啦，就話咦唔一定咧個執行人咧就一定要係上面寫過嘅。系要睇下佢系咪適合啊 ，suitable 啦，仲要睇下佢系咪穩定喎，睇清楚先，唔係穩笨，係穩定啊，係啦嚇。 係 咁啊，穩健咁嘅樣啦嚇。 係咁，即係其實個對象都可以係 flexible 咯。 誒係啊，好 flexible。咁所以變咗係繼續有官司拗緊，睇下邊個去處理咧嚇呢一億四千萬嘅銀紙啦嚇。好多人都虎視眈眈噶嘛。 係不過冇我份。 咁啊，你要睇將來嘅發展啦嚇，始終可能。原本嘅安排諗住係做啲慈善嘢㗎。咁、當然啦，留意到就係話即使有書面嘅遺囑寫咗喺度，咁喺執行承辦嘅時候呢都睇下啲遺囑嘅內容呢係咪真係可以執行到㗎嘛。咁、所以裏面寫住又話由聯合國秘書長 國務院咁嗰啲咧，法庭就话咧，喂，我管唔到嘅嗰啲。 系啊，点 call 佢出嚟啊？ 咁另外咧，就仲有特首咁啊，林太啊已经婉拒咗唔做噶啦。 系啊，系啊， 咁但系法庭都系要处理噶啦，将来。咁所以睇下，唔知仲有冇呢啲五千万啊、四千万嘅追讨嘅官司走出嚟啦。否则就睇下呢大笔钱咧。是最后花落谁家啦。光都见到就是说咦那个什么 committee 啊基金会啊那些一位二位的人呢都退出来了、所以大法官都有些说话的。咁啊，有兴趣都系睇一啲判词啦。 哇！咁啊，成件事咧，当然我哋星斗市民啊，睇落去就梗系希望呢啲财富咧，就最终都系能够惠及社群啦。 啊，咁应该啲市民睇到咧，有四个字咧，就发人心省。 亦都系吓 吓，因为细个咧睇呢个福尔摩斯嗰啲咁嘅故仔咧，有一集就讲一个蓝宝石。佢就话呢个蓝宝石咧好值钱嘅、不过传到去边个度咧？都好似啊，带来一啲唔知咩嘅厄运咧。 哎呀，咁咪即系灾星。 佢哋就話有啲 evil 咯，唔係呢啲唔知啦，呢啲小説係咁寫啫。咁啊，做人咧嘢咪係咯，正氣啲好啲嘅。 啱啊啱啊，咁我哋都。得閒要飲下茶，飲下啲正氣茶，令到個人 keep 住正能量先至得。 係咯，係咯，係都係唔好開口及著嚟。 係咁咪唔該曬，大掌威，拜拜。 唔該，小白，拜拜。 生蠔好多人都中意食，生食又得，打邊爐又得。不過食完之後，你係咪以為啲殼就咁抌落堆填區呢？咁你就错啦，因为有环保机构会喺本港各区嘅酒店、餐厅以及系养蚝场嗰度收集开咗嘅蚝、青口同埋扇贝壳噶。知唔知点解要收集佢哋？因为收集翻嚟嘅贝壳蚝清洗消毒干净之后，会喺香港某一啲嘅水域兴建呢个天然蚝礁。其实所堆砌而成嘅蚝礁系可以去除海中嘅污染物，净化污浊嘅水质。而且一隻生蚝每日是可以过滤到200公升的海水的，所以蚝类亦都被誉为海洋生态工程师。由于蚝礁的结构粒粒突突，很多鱼仔、虾仔和蟹仔都会用它们来作为栖息地，而且蚝礁的排泄物亦都是它们的食物来源。所以不要看小一隻蚝壳，积少成多都可以成为海洋生物的屋企，拯救到很多小生命的。而作为小市民的我们，下次吃蚝的时候都可以留意一下餐厅有没有相关的蚝壳回收工作，满足食欲之余，同时都可以为生态出一份力啊。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31啊，咁啊星期五嘅早上亦都邀请到咧，就系电视部嘅阿畅喺度。喂喂，阿畅喺边度？ 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今日夜晚喺我哋港台电视31啊，咁啊首先8点嘅时间做个健康快活人又嚟啦噃。 冇错啊，咁啊今集咧我哋 當然繼續有我哋嘅註冊營養師 Anson 同大家講下營養啊嘛。咁啊，今集咧做開運動或者行開山嗰啲朋友要留意啦。咁啊，佢同我哋咧會講下咧，我哋平時做運動咧攰咗會食嗰啲能量棒啊，同埋飲嗰啲能量飲品，究竟咧佢對我哋呢啲做運動嘅人咧有啲咩用處嘅？咁啊，同埋咧好多時候，我哋喺運動嘅前、中、後嘅時間咧，點樣去補充翻嘅體力？咁啊，有做開運動嘅朋友咧，今晚記得留意啦 嚇。哎呀，嗰啲嘅能量棒啊，我自己玩嗰啲即係100公里嗰啲比賽咧，我都即係都會食下嘅。但系咧，其实平时我话唔食嘅，到底点解咧？今日夜晚大家留意住呢一个嘅节目咧，可能同我一样可以揾到啲端倪啊吓。 嗯， 好，10:30嘅时间咧，风情中国今日睇啲乜嘢嘅文化？ 好啊，咁啊，今集风情中国带大家走去中国嘅地方里边睇两个民族，睇下佢哋认识下佢哋嘅文化啦。首先咧，会到带大家去睇呢个基诺族。咁啊，基诺族咧，佢哋一个节传统嘅节日叫做特茂克节啊。咁喺呢个节日里边咧，喺佢哋嗰条村嗰度咧，有举行咧好多唔同形式各款嘅庆祝活动嘅。咁啊，睇下佢哋仪式，认识下佢哋嘅生活习俗，认识下佢哋嗰啲民族嘅服饰。咁啊，因为都系好少接触，甚至听都比较少听基诺族。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咧，今晚一齐睇下啦。咁啊，另外啦，節目嘅下半部咧，會帶大家去到呢、這個睇下呢個侗族人啊，睇下佢哋個村落裏邊咧，聽講話嗰個風景好靚嘅。咁啊，侗族人有一個叫風雨橋同埋鼓樓，咁啊起嘅時候咧，都係能夠反映到咧佢哋傳統嗰個智慧咁話嘅。咁啊，如果大家都有興趣認識一下咧呢兩個唔同嘅少數民族嘅朋友嘅話咧，咁啊今晚10:30要留意《風情中國》啊！ 每次咧睇到中國好多唔同少數民族嘅時候咧，真係覺得咧係一個即係多元共融之餘咧，仲會感受到啊，大家咧都係由以前差唔多地方啊進化咁啊，去到今時今日啦，咁啊大家都成為中華兒女，咁然後大家個背景文化又有咁多不同嘅話咧。我都覺得幾得意，即係可能有啲朋友佢哋喺個烹調上面有啲唔同嘅，有佢哋自己獨步嘅；有啲朋友可能民族咧，佢哋喺佢哋跳舞上面或者服飾上面又有啲唔同嘅。咁所以睇起上嚟咧，你就會覺得啊，原來又同而家嗰啲年代比較咧，你發覺其實好多嘢又係同佢哋以前舊嗰啲 fusion 啊，好似真係又係做出嚟，所以都幾有趣啊！風情中國，大家留意住啦。咁另外星期六同星期日啊，會唔會有啲本地聯賽睇下咧？阿昌。 咁啊，當然有啦。咁啊，繼續有呢個香港超級聯賽啊，港台電視32，我哋都會為大家帶嚟直播嘅。咁啊，先講下聽日啦，星期六嘅晏晝2:50有呢個標準流浪對呢個冠中南區，哇，咬得好緊啊！呢個組合。咁啊，話說標準流浪而家排第四啦，喺個聯賽榜，冠中南區排第三。咁啊，佢哋咧係相差好少分數嘅啫。咁啊，睇下呢一場波會唔會將佢哋嗰個名次對調啊？咁啊，去到禮拜日啦，咁另一場賽事就係星期日嘅晏晝5:50，有呢個東方對港會，佢哋亦都係啦，東方排第五，港會排第六，佢哋咬得好緊嘅。咁啊，大家咧想一齊啊睇下呢個本地足球嘅話咧，記得啊留意呢個港台電視32，全部係現場直播嘅，一齊撐下本地足球啦 嚇。係啦，咁啊大家留意住港台電視31以及港台電視32啦。唔該曬阿昌，拜拜。 唔該曬。 唔该阿昌，唔该晒小白啊，船仔同我哋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系点？ 好啊，今日多云间中时间有骤雨啊，局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而最高嘅气温大约系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咁展望咧，周末至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咁而家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嘅10:30。 嗯，天气都唔多稳定，礼拜六日咧都要揾翻啲室内嘅活动去做啦。嗰啲即系落水玩啊、行山嗰啲就避一避啦。 系啊， 可能去戏院睇场戏。 系啊，或者留翻喺室内就比较稳阵。 系啊，可能喺屋企播下剧，或者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多啲收音机都系好事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中学文凭试笔试今日开考，首个科目是英文科。在石硖尾一间中学市场，考生早上7:00陆续抵达，并先登记确认身份，亦都有考生到场先至填写健康申报表。 校方在登记处设有体温监测和消毒搓手液。有考生说上个星期确诊，两日之前检测转为阴性，相信戴口罩已经足够防疫，今早到市场之前再做快速测试。亦都有考生话，虽然考评局今年冇规定考生做快测，今早亦都提早起身先做。有考生话，平日甚少外出，唔担心考试之前确诊，亦都理解当局要求考生全程戴口罩嘅安排。亦有考生话，唔习惯全程戴口罩，感觉唔太舒服。美国总统拜登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白宫表示，两国元首讨论了马克龙对中国的国事访问，重申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两人又重申，面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两国会坚定支持乌克兰。法国总统府表示，马克龙和拜登都认同继续就乌克兰问题和中国接触的重要性。两人亦都表示，会确保国际法在印太地区得到维护。拜登之前亦都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电话，讨论冯德莱恩日前的北京之行，和他们对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人权和公平贸易做法的共同承诺。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名为星舰的重型运载火箭在德州首次试验发射，火箭升空之后无奈爆炸。虽然星舰在升空之后解体，但是 SpaceX 内部仍然为实现了试飞目标而欢呼。公司方面早前说，只要火箭清脆地飞离发射台，任何结果都标志着成功。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在社交专页形容今次试射是激动人心，团队学到很多知识，下次将在几个月之后进行。SpaceX 的工程师亦都话，今次试射提供了大量重要资料，为公司继续进行其他测试铺平道路。美国太空总署署长尼尔森祝贺 SpaceX 进行了星舰首次综合飞行测试，形容历史上每项伟大成就都需要计算一定程度的风险，风险越大，回报越大。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香港以南海域带来雷雨，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元朗和大埔更加录得超过30毫米。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30。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0,275点，跌121点，总成交5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356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11,745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阿里巴巴88.9跌2.85，李宁59.65升2.25，腾讯控股354.2跌2.8，友邦保险83.05跌7毫，紫金矿业13.82跌1.8，美团140.1跌3毫。建设银行5.3跌2仙，中国平安53.55跌1.35，比亚迪股份225.4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8，日元134.12，瑞士法郎0.893，加元1.349，人民币6.878，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097，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28,617点，跌40点。港金报18,760元，比上日收市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01.81美元，卖出2,001.96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六，又嚟到公开考试季节，同佢有关嘅单位可以分为三大范畴。第一，同考试直接有关系嘅，即系考生、老师同埋考评局嘅人；第二，同考试有间接关系嘅，包括考生屋企人或者亲朋戚友；第三，同考试冇直接亦冇间接关系，但系考试期间需要做啲嘢，就好似从事传媒行业嘅人。如果你唔属于以上三个范畴，公开试对你已经冇关系，完全唔需要理会。至于每个范畴喺公开试期间有乜嘢可以留意呢？应届考生准备咗咁多年，就系为咗呢个公开试。好多人会同你讲呢个试好重要，甚至夸张到话一试定生死。不过唔使紧张，考完试之后同你讲呢啲说话嘅人又会一转口风，改口话一次公开试唔代表乜嘢，条条大路通罗马，机会永远喺度。老师担心学生考得唔好影响咗前途，可能上堂会比较严厉添，希望学生明白啦。老师都是为你好，但是考生亦不需要太担心，因为考完试老师对你的态度就会变得很随和。考评局的朋友每年都要面对堆积如山的工作，而且每一个细节都要处理得好，因为得出来的成绩可能影响学生的前途，辛苦你们了。同考试没有直接关系的人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紧张过考生。考试放榜那日，电视新闻报道访问一些考生，通常见到爸爸妈妈喊，好少见到考生拿着张成绩单喊，通常没什么表情，无论成绩好定不好都是没什么表情。到底是紧张得滞所以没有表情，还是真的没什么所谓所以没有表情？就算真的喊，原因只是不舍得同学。至于第三范畴，每年指定程序就是考试之前为考生打气，考试之后看看有乜嘢题目可以斟酌，然后再讲几日。放榜嗰日有几多位状元，一定要影到佢哋笑，最紧要影埋佢哋喊。年年如是，我哋有冇反思呢？例如打气到底有冇用呢？你可能会话啦，梗系有啦！考生喺咁高压嘅情况考试，如果知道有人喺身边，紧张程度都会低啲。系嘅，系嘅，呢层当然啦。咁应该点样为佢哋打气呢？只系不断讲，努力俾心机。如果要讲，应该几时讲？喺边度讲？最好梗系大大声公开讲。所以每年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准备 DSE 打气加油站留言区。一众应届考生就有机会听到有人为自己打打气，快啲嚟留言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9:30，梁荣忠。 明霞万尺高空，迎前前面急风，人也看似飞鹰，翱翔即将。天空海阔。若你肯，其实都可操纵。前方无论吉凶，仍力拼每分钟。前路纵使崎岖，仍怀自信。不惜一切，未跌低，难道甘心沉谷底？不必怕，已捉紧你。不管怎样，亦等你。雨过天晴以后，笑脸等于报酬。要以我手脚拯救出成就。过渡期无需喘气，竭尽力从不舍弃。要与每刻竞 能瞬间扭转身意识，要有这份勇气。随地震静，如陷困境都可全情力拼，一分一秒再倒数，危难之中取胜，沿路有我身影陪你幻越险境，谁怕前面有悬崖和绝岭，不惜一切未跌低，难道甘心沉谷底，不必怕，而捉紧你，不管怎样亦等你。雨过天晴以后，笑脸等于报酬，要以我手脚拯救出成就。过渡期无需喘气，竭尽力从不舍弃，要与每刻铭记，凭瞬间扭转身与死。有这份勇气， 一起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食材咧，揾到啲珍贵嘅好食嘅，咁啊，梗系要接晒佢啦，咁啊唔好浪费。咁啊，以前咧学煮嘅时候咧，都试过咧就系、可能有啲譬如切鱼咁，有啲其他部位都谂住，哦，都唔爱噶啦呢个鳍咁样，咁啊抌咗佢啦，又俾人闹嘅，哇，你咁嘥咁浪费咁样。跟住后屘咧，又譬如去食鸡铺，就算食鸡铺鱼啦，咁你即係河豚啦，咁你知其實要啲特別嘅廚師先至可以劏，因為又攞牌啊， 攞牌㗎，要攞牌㗎。咁嗰個我都冇牌啦，當然係。咁我見到啲師傅咧喺劏魚嘅時候咧，佢每一個嘅部分咧，全部係用除咗有毒嗰 part 之外，即係內臟有其他嘅煮法啦，連埋嗰個嘅叫做河豚嗰個鰭咧，其實佢哋亦都會煮過啦，即係烚過佢，跟住好簡單醃一醃。然後就會拎去燒，跟住咧原來可以擺喺個佢哋其中一個食法就擺喺個殺茄嗰度浸一浸，然後個殺茄個味都可以有嗰個河豚嗰個烤香味咁樣，咁所以都幾多唔同呢一類型特別嘅食法，咁都好視乎嗰個師傅咧到底佢個功力有幾多，同埋佢嗰個創造性，即係睇日劇咧講啲廚師嘅時候，大家都會哇呢個廚師咧好有創造力嘅，好異想天開嘅，諗好多得意嘅嘢。其實我諗做唔係淨係做廚師，各行各業其實都好需要嗰個創造力。 譬如喺外國咧，即係啲外國好多嘅食材最簡單，deep fry， 瘋狂炸佢一下， 乜鬼都炸， 咁就搞掂噶啦。 即係可能俾雞泡魚你都係炸咗 deep fry 啊。 不過咧，外國人又有趣喎。譬如你喺唐人街。舊時十幾年前啦，依家梗係好多師傅喺世界各地嗰度即係做餐飲做食肆啦。十幾年前咧，啲炒飯咧係乜嘢材料都有啊，腸仔啦、菠蘿啦、雞肉啦，即係你 午餐肉啦， 即係你總之係食緊啲炒飯咧，臘腸啦，即係你廣東人 魷魚啦又有， 係你廣東人唔會食有臘腸嘅炒飯噶嘛， 係幾好食喎，好似臘 嘅，係 嘅，臘腸，但我都幾中意食。 題外話，你講起炒飯咧，我接受到加臘腸，咁即係等於個臘味炒飯咁樣， 係啊係啊， 即係我會接受到，但係加條香腸咧。我到而家都唔係好頂得順，即 係 香腸炒飯，呢個炒飯裏邊跟住有啲茄汁啦，已經 係啊係啊係啊， 咁都香腸落，即係切粒。 咦，我都係有食。 你似乎好中意呢一種， 因為我好中意食炒飯。 唔係呢個係西炒飯，即係舊時咧西炒飯就係得嗰啲雜豆啦、火腿粒啦，同埋咧。依家會演進埋加埋腸仔粒嘅咁， 腸仔粒好食喎。 係啊，咁啊大量茄汁啦，呢個就係俗稱嘅 西炒 飯咯。 係啊，所以 就咁聽都聽得出，成日船仔應該幾易養嘅。 嗯， 食炒飯就 俾啲基本嘢佢。 係啊， 你細個食咩都開心㗎啦。 係嘅，係嘅。嗱，今日咧點解會講話成日食材就唔好嘥咧？咁啊，其中有一種嘅蔬菜就叫西蘭花啦。 嗯， 咁西蘭花大家通常咧就會切咗上邊嗰個好綠色一紮嗰啲咧，就再將佢切細。 少少，然後就拎咗出嚟，可能烚啦、煮啦、炒啦，去到用嘅。咁通常因為佢最粗嗰個芯咧，因為都幾硬啊，咁都有唔少人咧就切咗佢之後咧，咁嗰個芯咧就拎佢抌咗佢嘅。咁其實嗰個芯咧可以另外再做一啲嘅食物，其實都一樣幾好食。不過咧要識得處理。咁啊處理嘅方法你。攞住一條嗰啲西蘭花嘅心啦，咁你先洗乾淨咗佢先，洗乾淨咗佢之後咧，你就用刀切，就唔好切爛，唔好切斷佢。 哦， 切忌思就係話咧，你喺佢嘅表面，佢其實佢就佢有層皮，點解佢咁硬？因為佢有一層皮喺度，嗰層皮咧真係厚面皮啊，都幾厚下嘅。咁、你就落一刀落去咧，就好似輕輕喺度解解一下。然後咧就好似喺另即係佢一個圓柱體嚟噶嘛，佢呢度解一下，跟住轉少少位，又再解一下 ，cut 一 cut 咁樣。咁你就發覺咧，其實cut 完之後，你再攞佢去到微波爐叮熱佢啦，即係啊，微波爐叮一叮，即係等佢水分再熱咗佢，咁佢可以令到佢成個嗰、那個嗰心咧比較腍啊。咁有啲人就中意直頭咧拎佢再烚，可能烚多佢幾分鐘。咁你因為你有個切痕喺度咧，變咗你烚完之後或者微波爐叮完咧，你好容易就可以將成個皮咧就搣咗出嚟、 哦， 好似搣香蕉咁搣咗佢出嚟、好啦，搣咗佢出嚟之後，你剩翻一個咧，其實都幾脆同埋幾香嘅心嘅。咁你即好似蘆筍啊莴筍，好似莴筍咁樣嘅一個狀態。然後咧就再將佢切成條狀啦。咁你喺呢個時候你就可以再加啲，譬如係加少少嘅雞粉又得啦，或者你中意加啲麻油，甚至乎就加啲胡椒，跟住就拎佢輕輕炒下佢。你就發覺原來佢已經係可以變成一個幾好食嘅食物嚟嘅，咁、而且佢如果你連麻油都唔落嘅話，咁直頭更加健康啦。咁同埋你發覺，如果原來呢一啲嘅食物咧，平時隨手就抌咗嘅，都可以變成咧一個幾好嘅輕食啦。呢啲其實我嚟送下茶啊，咁樣其實都幾好嘅， 節下食啊幾好啊。即係依家好興將啲西蘭花啊嗰啲白色嗰啲啤即係打到溶咁樣變飯嘅，白色 都有好多。 白色嗰個叫咩？椰菜花頭 花。 系，总之佢会整到当饭咁样食，就话健康啊，又话即系粗纤啊，咁样类似嗰啲咯，即系女士迎接夏天恩物啊嘛，被誉为 即系白色嗰只啊嘛， 椰菜花。 我有一期咧系好简单，又系烚熟佢咧，当然你知系最方便嘅方法。 系， 跟住咧摊到佢之后咧。点沙律酱 哦， 但沙律酱好肥喎、 啊，唔紧要啊，佢有 quota 啊嘛， 系喎、 啊，因为咧佢本身太靓仔啦，佢特登嘅。 唔系我早两日都讲啊，当你放弃咗自己嘅时候咧，你食咩都得嘅，即系我都唔注重外形啊， 系啦， 有乜所谓？ 我建议可以点埋明太子、 啊，都得 啊，讲明太子有机会又可以讲多啲啊吓。好咁啊，依家到享乐时代啦， 我的享乐时代。 咁而家好似所有人都用紧 AI 咁样，连我我屋企人啊， 你叻啫， 唔系啊，我屋企人都问，哦，你点样用噶咁样？咁最近我发现咗一个比较得意嘅用法啊，又系用 ChatGPT 嘅。咁、但系本身譬如嗱一间补习社、我想帮一个学生改文，咁、可能你将篇文抌落 ChatGPT 度，叫佢帮你改啦。 有冇错 grammar 啦？ 系有冇错 grammar 啦？系啦，咁就非常之简单。 你要学啊？ 系啦， 你俾人捉你 grammar 啊？话你 系啊系啊，系啦，有 ChatGPT 就唔会错 grammar。咁之後，但係我補習社諗啊，咁如果我即係一分鐘啫，佢 gen 個答案出嚟係咪？咁、但係我要抌有30個學生，我咪要抌30次，嗰度咪30分鐘咯。 係啊。 咁於是佢哋就諗啊，有冇辦法可以一次過幫你改咧？ 因為嗰個最老土個 IQ 題啊嘛，你煮一隻雞蛋要5分鐘，咁煮30隻雞蛋要幾多分鐘啊？都是五分鐘嘅啫嘛，應該 係啦。咁但係個難題就係而家你就咁擺落去咧，佢唔可以一次過 gen 出嚟。咁、於是佢就發現咗啦，原來咧最近ChatGPT 加咗一嚿嘢叫 API 啊。你當好似 USB 線咁樣 咧。我哋成日都有嘅 API 係 政府宣傳， 係政府宣傳係啦。咁就將好似一條 USB 線，不過係網上面嘅。咁就譬如我將嗰、那個學生嘅作業。佢自己做完咯 ，upload 上雲端咁樣。 喺雲端就一次過改係嘛？ 係啦，佢就將個 API 就好似 LAN 線咁樣咧，將 ChatGPT 同埋嗰個雲端 connect 咗一齊，於是就可以一次過改曬。 係啊， 即係我如果我簡單理解，我只要有咗呢一個功能，就等於我請咗30個改卷老師啦。 係啦，但係佢都同一時間改曬。 所以其實好誇張㗎，你諗下，即係其中一個，唉。死啦！真系讲咗啲争啲 M 字头嗰个工作传输平台啦，之后你由细用由细用到大嗰个办公室啊，因为办公室佢有个云端噶嘛，佢云端咧就连接咗佢新出嗰个 AI， 咁咧，你第时出啲 Excel 咧，佢就直接 run 出嚟就系、是、Excel folder。 嗯， 好夸张啊！真系。 哦，系啊，不过而家就纯粹你可以问佢条 formula 点样写。 系啊，你谂下，我哋平时嘅作业软件就系用办公室啦，用Word 啦，用 Excel 啦，类似呢啲咁嘅嘢啦。佢、直接就 run 咗一样咁嘅嘢，系咪先？即系或者。PPT 啦， 系咯， 系啦，我有得拣写，我都尝试拣写。即系谂下啲学生交功课，你做大学讲师，你收好多 PPT， 即系 PowerPoint 啦。你人哋 gen 出嚟俾你，你谂下系咪先？ 因为我上个礼拜都要讲咗个 talk， 我都打趣咁样讲。我第一句问有几多个人你哋用 ChatGPT 嘅咁样，跟住有啲人举手啦，我话。记住呢啲人个名啊，因为佢哋嘅卷咧，即系佢哋将来嘅 essay 咧，最大机会就系用 ChatGPT 写。 系啊，因为晏昼要讲一个 talk 咧，其实咧嗰、那个人都同我讲，喂阿 O 啊，不如你将啲字俾我，我即刻帮佢 gen 出嚟。系啊，咁跟住先有头先我讲出嚟嗰样嘢，其实咧。M 字头嗰个品牌咧，其实已经佢帮你上晒云端，跟住你一整整完之后已经 gen 出嚟。 所以咧，我都话我都有啲前瞻性。你嗰即系我十几年前喺大学嘅时候读紧嘅时候，都话我哋要上堂学。点样整 PowerPoint？ 使乜学咧？嗱，而家唔使啦，你摆啲嘢落去，我要 PowerPoint， 出 PowerPoint 俾你。 系 你学嚟做咩咧？ 你真系有前瞻性嘅。你最前瞻系咩啊？从事演艺行业多年，扎根深厚。 唔系你讲真系， 真系啊！ 咁但系我正话都同阿薯仔讲，系我哋就嚟都冇得捞啊。点解咧？你话剧本，而家我哋面干水湿写，第时咧 ChatGPT AI 帮你写。我咁话唔系，我做导演。咁話唔係啊！你做導演，第時用嗰啲 AI 幫你分埋 shot， 咁我哋做咩呢？我哋可能喺現場等於一個 PA 嘅咋，即係去執行翻個 AI 做出嚟嘅所有嘢。嗱，佢寫咗個劇本，分埋鏡頭，我哋喺現場咪就係擺呢度擺喺嗰度拍咯。 啊、 我哋唔使做嘢噶啦，咩都電腦搞曬。 而家連 artist 都有虛擬喎、 啊。有，呢、這個有好耐啦。 靚過你個樣啊， 正過我、啊。 已經有好耐啦，呢、這個初音未來啊嘛。 係啊， 我哋講咗好耐。 而家有個唔係成有個係真係好似真人㗎。 係咪啊？ 係成係永遠22歲一個韓國嘅 AI 嚟嘅。佢係永遠，佢真係係好，即係佢話有好多公司揾佢賣廣告。 唔係咁呢個唔一定係 AI 嘅，咁李安納度都係啦，佢個女朋友永遠都22歲。 哦 咁佢叻啊！ 佢永远都拣25岁啦， 佢叻啊！嗰、那个都系唯一嚟嘅，迪卡比奥、啊， 佢比 AI 行得更前啊！ 系啊，迪卡比奥、啊、真系唔讲得少啊吓！咁啊，不过即系依家都AI 嘅应用层面都好广， 太广阔啦，真系接触到民生啦，开始 系啦。咁我喺度谂 DSE 嚟紧，仲需唔需要考咧？如果有 AI， 系咪大家学下点样去叫做应用 AI 就已经系 DSE 嘅考题啦？呢、个都系考量之列嚟嘅， 可能系而家 IT 已经唔使再学 programming 啦，已经变咗学呢个 prompt engineer， 或者即系谂下点样写个指令俾个 AI 会出到啲好嘅答案出嚟。 系、真系要循序渐进， 都太慢啦。而家可能第时学嘅就系、我讲一个咩字，或者甚至乎我要用我个脑电波，跟住 AI 要帮我执行晒所有嘢。 Marvel Professor X 就系咁样咯， 可能真系咁啊。Happy Friday 啊，咁多位。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